好啦，咁除咗一堆嘅戲啊，咁另外係咪應該我哋仲睇咗其他嘅一啲嘅影像作品啦、啊？咁有好多動畫嘅，就係我哋唔 出嚟就 有分翻，係啦。咁其實日劇都有啲嘅，係啦。咁我等我哋慢慢講好冇？係啊。好，咁啊講啲動畫先啦，動畫就最多嘅，新番應該係，咁多到睇唔曬嘅，咁我哋當然會先揀一啲有機械人先啦，係咪？ 係， 邊套咧？ 係咯，咁可以跟翻日本個放縱表嚟講嘅，因為由星期日開始日曜日，因為日曜日第一套就係我哋講會有機械人嗰套啊。 哦，係啊，好，咁講呢套 就係叫做 Planet Rip 啊，中文名叫做我唔記得中文名。 有中文名嘅咩？ 有噶，都佢都有夾硬譯咗個中文 的。哦，係 咩？ 哦，睇如果揾得翻，同大家講下。 嚇、啊，咁我哋講先，係啦，一路。 係啦，咁佢總之佢暫時係咁英文 Planet Rift， 即係星球 Planet Rift， 咁咪 Rift W I T H 咁嘅啫。我都唔知咩意思。 行星與共啊，係啊，有譯做係啊。 哦，有譯做行星與共啊，咁啊真係直譯嘅啫。係 啊，係啊，係啊。 系咯 ，OK， 好嗱，咁呢套咩嚟嘅咧？我睇个 poster， 我以为是笑嘅，所以以为系咪哇，咪啲骑骆驼嚟噶，大佬。 系啊。 即系点解咁讲？定系小黑咪系嘛？因为嗰个机械人咧系一只猫嚟嘅。 系啊。 猫机械人嚟嘅。 似小黑咪多啲。 咦？你都觉得似系嘛？ 似 M 仔啊，其实。 对眼就系 X 对眼嚟噶嘛，佢系。 系。嗱，咁同埋佢咧已经咧系出玩具噶，好犀利嘅，同步嘅。 咁啊，有模型同埋 figure 都兩樣都出過。 係啊，阿馬仔好似話佢呢個 project 咧係點樣嘅話？ 哦，水上唔知啊，話計劃咗四年，跟住畫咗啲草圖嘅，後尾就先即係話直接原創動畫，跟住再加佢自己漫漫畫嗰啲咁 啊。係啊，因為漫畫同期有連載㗎，佢都係。 嗱，咁其實馬仔已經睇咗啦。 係。 即係漫畫。 睇咗四集啦，漫畫又。 嗯。係。咁啊，已經超越咗暫時嘅故事。 講完咗動畫嘅第一集嚟㗎。 我過曬啦。 佢頭漫畫頭兩集就講咗動畫版嘅第一集啊。 哦 ，OK， 好。 係啦， 咁即四集其實講埋第二集㗎啦，已經嚇，都已經打咗另外嗰兩個即所謂超能力者。咁講下先，講下呢套嘢咩咁搞鬼先？好搞鬼啊！呢套嘢。 係咁啊。 講 嗯。系、啊，我其实觉得系都系啲元素炒埋碟啦，咁但系佢就有 mix 过嘅。 嗯嗯，即系唔系双拼，系 fusion 嚟嘅。 系啦，咁啊，即系讲个故仔，咁其实都系个男主角失咗忆啦。 系。 咁啊，俾人哋即系响一个屋企度住啊嘛，有个女仆同埋有只猫怪咁嘅嘢啊，叫老师啊，佢哋叫个猫怪。 系。 系啦，咁佢都开头唔知咩事，咁转咗个间学校翻学，咁系有个班长啊，即系成日撩佢讲嘢啊，咁啊，咁啊个男主角比较特别啲就系佢成日想食肉嘅，咁但系佢嗰个女仆整啲餸啊，全部系斋嚟， 嗯， 吓，咁啊变咗就好似成日俾人哋用啲肉嚟引佢，咁啊佢会帮人做嘢咁咯，个感觉上 系， 哦 ，OK。嗱咁初都直情都唔知咩嚟喎，以為係搞笑翻嚟喎，初睇下。 係啊，因為咁啊，都冇乜事發 生。係啦，跟住又突冇乜嘢，跟住以為翻學咁撞到人， 而警報啊，警報啊，有敵襲啊，咦咩事咧？突然間 Alpha Feel 出現啦， 有啲外星嘢飛咗落嚟啊！ 係啦，突然間話有呢、這個佢話係 UFO 咁嘅，即係 unidentified flying object。咁跟住佢話：哇，咁啊要睇下啦！咁翻嚟一睇，嗰個成日嬲嘅講嘢嗰個係咪四眼妹嚟啊？我冇記錯。 班長係 啊，班長。 咁佢就話：快走啊！咁跟住佢話：哇，長外星人睇佢話咧 ，UFO 唔係一定外星人嚟，佢無端端講一大堆咁嘅嘢，又可能係第二啲國家嘅飛行物體咩？其實係好危險啊！快避難啊！咁講完一輪都避難啦。咁結果嗰嚿出現嗰嚿嘢係咩嚟嘅？佢好似試圖出現咁，我初你個 feel 咧又出曬自衛隊。咁但係嗰隻嘢係好怪嘅，你形容係咩？ 好似招財貓咁嘅樣咯，嗰啲嘢。 即係一隻公仔咁嘅，但係好大嘅。 唔係，但係佢好怪嘅個樣。我記得佢係 佢下邊有好多隻手嘅，又唔知係隻耳，即係又唔知好怪嘅。即係咧，你有啲以為睇緊要聽神明的話嗰種感覺。 係啊係啊係啊，再怪啲。 即係雖然佢個樣，你覺得係好似好搞笑，但係你個感覺覺得有啲心寒嘅。雖然個樣係咁。 唔係有隻手係指嗰隻係人手喎、啊，有隻人手係做佢隻腳嘅、啊，你當係咁啦。 係好怪，好唔係有隻係好多隻。嗱咁啊，快啲講翻個故仔。咁佢自衛隊梗係開始攻擊啦。咁發生咩事咧？ 哦，咁啲武器嗰啲就無效啦。咁但係嗰啲飛機飛到埋去咧，咁啊會令到佢產生幻覺嘅。 即係原來好似試圖一樣咧，可以精神攻擊嗰啲人嘅。 咁就變咗佢好似係諗翻屋企人或者好緊要嘅人咧，跟住佢就會無端端話要翻屋企咁樣，佢全部 冇曬啲嘢。揸咗個機翻走咗。 嚇！咁佢本身講話其他好多隻㗎，定係咩啊？因為我漫畫我見到有好多隻㗎，佢話 世界各地都有 嘅，各地都一路出現㗎。嚇！係 啦，咁但係轉頭就啊主角又收咗電話就係、 是，唔係佢首先係要有幾個有七個超能力者出現咗先嘅，因為如果俾個卡通就係 嚇，係咁佢嗰個就有幾啲男女咁有幾個咁啊，有個阿伯啦咁啊， 係好怪嘅細路啊，阿伯啊咩人都有嘅，係啦七個怪嘅，即係但係佢係好似普通人街嗰啲人咁嘅啫，咁但係原來佢係超能力者嚟喎，咁佢話要同佢嗰啲呢啲咁嘅外星人作戰咁，佢哋一跳起發光喎。即嗰啲發光係好似啲好天然突破嗰類咁嘅，咁因為佢就一變就變到好似變咗好大個水晶，再爆開就有個機械人。咁但係佢機械人咧都係唔同嘅貓類嘅嘢嚟嘅啫，即係可能嗰個勁啲個好似隊長嘅係即係白虎嚟嘅，即係白虎個樣係白虎啦，但係佢有三個腳企喺度嘅，即係人形嘅。 啲神像咁咯，我覺得。 神像啦，係啦，有啲似啦，係啦。 土偶嗰啲咁樣。 我都唔係好睇得真啦，因為佢飛好快。咁就同嗰隻咁嘅，我叫佢做仕途咩先？我唔記得佢叫佢做咩㗎，佢裏面有個名安嘅，安咩嘅？因為同佢打咯， 係啊，咁其實都係佢揾佢嗰個防護罩弱點，咁最尾就話，即係佢嗰個白虎即係好似隊長咁啊，我個嘢就衝咗入去，咁啊又係見到幻象。 係啦，咁就話佢原來喺火場入邊咧。即係話要，即係話原來細個係睇住佢媽燒死，咁佢又見到另一個自己已經長大咗，同埋做咗消防員，就話等我入去救佢，即係佢自己同自己講嘢，即係佢其實好 ever 嘅。咁點解可以成功救翻個媽出嚟啦？咁佢以翻佢大人嘅身份，繼續同佢媽傾偈啊！阿媽阿媽先同佢講。 係啦，咁佢話救方時救唔到佢唔緊要嘅，話而家做緊嗰樣嘢咁話好叻咁啊！咁佢最尾都係。话呢、這个即系听到啲队员同佢讲话，而家喺幻象入边啦，咁啊佢要破坏个幻象咁啊， 系啦，咁佢咪一拳打爆个，即系其实向住佢个妈度打佢，咁但系又唔知点解好似又变咗咩，变咗自己啊， 系啊，变咗佢细， 唔知 点 啊，即系话原谅佢啊嘛， 系啦，咁总之嗰度就系咁啦，咁好痛苦咁要即系喺呢个梦度要醒翻，即系好似佢呢个梦系一个美梦啊嘛，即系佢可以终于救翻佢妈啊，但系。佢要喺呢度醒咁樣，咁呢度唔係好長嘅，咁打爆咗核心咁啊，咁啊收隊啦，係咪？你以為？ 係啊，咁啊，但係就即係講翻頭先嗰度，佢個女仆打電話揾阿主角，跟住話叫佢出場啊，要 係啦，到佢要出場嘅時候啦，咁點解咧？都唔係打低咗啲外星人啊？咩已經嚇？ 佢 要喺學校度偷走出嚟，因為佢哋喺個避難嗰度啊嘛。 係叫佢出嚟啊，跟住佢話打一個係打咗七個其實。 系啦，原來主角咧係隻挑呢七個所謂保護地球嘅人嘅，係啦，咁呢度真係正式喎。頭先你以為嗰個係正式嘅戰鬥，唔係啊，原來只係開頭。咁主角都未打係咪？咁最尾點嘅？ 哦，咁佢出咗嚟，咁因為佢哋話要分散之後去翻集合點嘅，咁佢幾個就七個人分開走嘅。咁啊，但係即係頭先阿虎嗰個咧就。就自己降落咗之後咧，就突然間遇到一個無面細路同埋隻貓。 無面細路就即係個主角啦，係咯。 咁佢就帶咗一個好似一板板咁嘅，都似坑渠蓋啊，有少少。 唔係，即係總之帶咗個眼罩，好多隻眼嘅，即係幾韞噶啦。你當好似啊龍騎啊嘛，即係龍騎 一個坑渠蓋埋喺上面。 係咯，你當係咁啦。咁其實係人都認得係佢啦，因為佢好衰噶嘛，就得佢做拖鞋嘅。唔係，即係佢又唔知點解喎？明明佢頭先唔係著校服，佢翻屋企換咗件衫，我唔知佢點啊！佢著翻佢嗰套平時著得好衰踢拖嗰個款嘅，踢拖真係人字拖嚟喎，喂樣衰喎真係。咁啊，同佢話要打，咁點打嘅咧？其實嗰主角都唔知喎，所以因為佢完全冇記憶㗎。咁到底點打嘅咧？點有得打咧？ 係啦，咁啊，都係好似係個女仆。講嘢貓叫佢點做？係只貓冇講過嘢嘅，其實 只貓唔識講人話嘅，只貓係淨係知佢好鹹濕，所以攞啲 figure 嚟睇底褲嘅啫。 咁佢咧成個吞咗個主角落去，因為佢哋踎大隻㗎，人咁大，人定大過人咧，應該講 高過 主 角。高過 人，佢一啖就吞咗個主角落去，跟住點咧就爆水晶，跟住就原來佢係就係嗰只貓型機械人嚟嘅。 係啊，再大啲一變咗。 咁跟住咧，佢 第 搞嘢就係、是、咧，跟住個音樂直情變成勇者王一樣。即係佢一變咗形之後，成個成個後邊音樂轉咗嘅，你成聽到後邊嗰啲音樂係嘀嘀嘀嘀嘀嘀嘀咁嗰啲咁嘅音樂嘅喎，大佬。啊，咁呢個都唔係最，仲未係氣肉啊，再打啦。咁對方梗係變翻做個白虎鏡啦，原來大好多喎，白虎鏡對對比佢。 係啊， 係啊，佢話哇咁樣嘅，佢話邊有得抽啊？咁佢咪即係叫佢話咩出啲咩貓貓飛拳嗰啲咁嘅嘢，咩 Lego Punch 啊，跟住嗰啲咁嘅嘢啦，即係玩曬啲超級機械人嘢啦嚇。 係啦。咁佢臨尾都係打嗰陣時，佢反而即係右手變咗個大錘仔咁嘅嘢。 絕招係高啲 hammer 嚟咁，你話咧？ 啊， 係啦。咁但係喺動畫嗰度就台漫畫，我見到佢嗰個 好大嘅， 都好大嘅。 但係個唔知個玩具咧就好細嘅啫，即係其實佢嘅前臂變咗個好似個錘咁，唔好大嘅，唔知點解嘅。 因為佢我諗佢就翻咗，如果咁大又好似勇者王嗰個缺點咧，即係不改嘅變咗。 喂，咁但係你個動畫係咁噶嘛？ 系咯，但我唔知佢个玩具几多细。 即系你俾多个嘢撑住，都要俾翻咁大嘅手人先得噶。咁但系咁佢就一锤就剥啊，咁就打败咗嗰个白虎啊，嗰度。 系打碎咗佢啊！咁碎嗰阵时个人跌翻出嚟嘅。 嗯。 吓，咁跌咗出嚟嗰阵时咧，咁佢就俾阿女仆就抢咗佢。原来佢系咧有条 颈链， 颈链，颈 链咁嘅嘢，咪有 腿就揽喺度啦。可能佢唔系个都系揽喺颈，佢有樽好似。沙咁啊，就係啲，但係你睇清楚裏面啲沙係星星形嘅喎， 係星星形， 係啦，唔知咩嚟嘅。咁佢話原來咧嗰、那個就係佢可以變身嘅一個，或者一個超能力嗰、那個源頭嚟嘅。佢話係 嚇，個媒介啊，係個能源能量源啊嘛。佢話係 係啦，咁佢又一手抌咗俾個主角咁揸住，咁啊其實都完㗎啦。呢一集差唔多係嘛？ 係 咁好似係主角見到好嬲咁啊，鬧佢話要打贏曬你嘅， 即 係 好似諗翻起啲嘢 咁。即係佢突然間諗翻起咧，佢最初個夢醒嗰陣咧，就見到佢七個即係飛走咗嘅，嚇嚇，即係就係咁樣嘅，係。咁啊就好嬲，要打低曬你，咁啊完場。咁啊唱完歌完場曲之後咧，仲有一幕嘅，咁就有個司令官咁嘅人咧就出現嘅。 系啦，个司令官又好大隻咁嘅，又系 大隻佬咁嘅。咁但系佢只眼唔系人眼嚟喎，即系你觉得好似啲兽嗰啲猫咁样。 系个司令成只猫眼鬼咁嘅嘢咁啊。 系啦，咁啊讲咗啲咩我都唔记得咗啦。话即系佢哋终于出现定咩啊？话定唔知乜嘢啊？唔记得咗。咁啊完嘅。咁但系咧，原来漫画就再远啲噶嘛。咁其实呢个马仔又睇埋嘅。咁其实后边系讲咩嘅？即系其实嗰啲系咩嚟嘅啫？佢有解释过 学噶。佢漫畫度反而講話佢哋嗰啲咧，原來叫咩星雲咧，佢哋係嗰個會嚟，佢話係即係壓制地球人嗰啲力量嘅。佢哋咁講啦，唔知堅定流嘅，係佢哋解釋嘅自己。 邊個係星雲 咧？其實嗰啲即係頭先個招財貓嗰啲，我度話係另外一派啊，係話咩封印派，跟住只貓怪佢哋咧，佢哋話係穩健派嘅。 即係其實佢哋都係外星人，不過就兩派嘅。 係啦，咁佢話封印派嗰度咧，佢就話。是其實是打，即係佢人類力量提升咗之後就嚟打佢哋嘅。 哦，即係天元突破嚟嘅，真係個月球嗰啲 啫 嚇。即係 佢 有啲反螺旋，反螺旋數。 螺旋族同反螺旋族。 係反螺旋數，係人類先係螺旋數。 係。係啦，咁跟住貓怪嗰個咧，佢哋嗰個咧就話係穩健派，佢就話就係如果人類有呢力量，咁佢哋就係攞走佢嘅。 係啊，攞走就算啦，咁樣咯，係。咁但点解会即係嗰啲超能力者係咩人嚟呢佢又冇解释嘅暂时都係咪 暂时冇讲嘅。 咁佢第二集呢就连打两个喎已经。 咁佢如果公仔书嗰度漫画版呢咁其实佢都再打赢咗一个女仔咁但就其余嗰啲人呢就即係佢之后讲呢话因为佢一个人撤退呢就驚佢伏擊啊！咁佢之後第二集咧，再有啲怪出嚟，佢打完打贏咗之後咧，跟住佢話兩個一隊咁撤退咯。 哦，即係行孖必， 係行孖必。咁孖必嗰度咁又係兩個女仔一隊嗰度咧，就主角走去打佢哋。咁打贏其中一個之後咧，咁其實貓怪就叫佢撤退嘅，叫主角。咁但係主角話可以再打贏埋另外一個女仔。咁但係轉頭已經其餘嗰四個都嚟到啦。 哦， 嗯， 嚇，梗係俾人圍啦。 係。 咁就做到呢度完啦。 O K， 咁样嘅。 咁 漫画咧，漫画有冇讲到之后点啊？ 哦，唔係，呢度我就係漫畫睇到。 哦，漫畫真 係 去到呢度就完咗啦。哦。 系啊， 其实佢慢慢算去得快嘅，因为慢慢你都知啦，一集动画佢可以好多集噶嘛，因为佢两集就已经做到电视一集咧，又已经好犀利。 系、 系咯， 嗯，系咁。 嗱，觉得呢套睇唔睇得过 咧？你我感觉上佢系 mix 咗好多嘢，咁但系未至于话完全冇兜乱出咯，我觉得佢兜乱咗嘅。 吓、啊，即系最少觉得有新意先啦。虽然佢样嘢都揾到一个，你觉得系某样嘢嚟嘅咁，咁但系佢套嘢系新啊嘛，佢捞完出嚟一个新嘅感觉嚟嘅。 嗯。 佢同埋够胆使用只咁样样嘅机械人做主角机都几用噶，我都觉得吓。 系、对猫啊用。 嗯。因为嗰只玩具嗰只样就唔讨好嘅，讲真，即系我觉得佢个卡通又表现 O K 嘅，但系个玩具出咗就。咁瘦嘅， 唔知爭咗啲咩啊嚇？ 唔係，因為我覺得因為佢做唔到啊。 係。 因為你動畫你睇咧，佢嗰啲啲邊位咧，全部係發光噶嘛。 哦，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咁、啊、如果你正常做公仔，你應該要用透明件，你先會覺得靚。 嗯。 哦。 咁但係佢嗰隻公仔，佢冇就係上咗色嘅啫，其實。 咁即係機械人咁咯，係咯、啊。 佢上色， 咁你唔覺得佢係反光？ 同埋我覺得佢個身形好似都唔同咁樣，同佢個畫出嚟嗰個 係， 唔係佢唔係畫噶啦，佢絲絲嘅咁但係我覺得佢裏面雖然佢係細只啲，有好大個頭，但係你睇落去咧，好似都科啲嘅，即係冇佢隻玩具咁，即係玩具真係 小黑啲嘅。喺動畫睇嗰陣時覺得 係啊，即係玩具真係有啲小黑咪嘅感覺嘅。 玩具落你感覺上好似食唔飽嗰只貓啲咁瘦咁啊。 嗯，係啊。即係你睇個動畫嘅時候咧，佢作為主角機，咁你又 O K 喎？你當睇啲咩功夫貓黨嗰啲咁啫嘛， 嗯，總言之，你當係一隻貓型機械人，感覺上都 O K 啦。但係如果佢隻公仔，你覺得好似係真係，嗯，佢靚嗰啲地方做 到 出嚟咯。 似係坐到個人入去啊，承受到。 係啊， 係啊，即係其實佢係坐到入去喎，佢裏邊有好個駕駛艙都唔細嘅喎，仲要你睇佢影出嚟。 唔係佢深黑嗰個紅色嗰舊嘢，感覺上係駕駛艙啊！ 我直情係啦，佢咁即係話佢起碼有呢、這個wing Gundam 咁大，或者就算唔係都起碼有 part 呢版咁大啦，係咪？ 正常有八米或以上啦，我 最少啊，即係唔止係太細嘅。如果坐得個人入去，咁當然暫時冇一個數值啦，唔知啦。但係佢個公仔出咗嚟，你覺得佢唔似係坐人類嗰啲機械咯？ 我除我感覺上可以。又係去咗異空間嗰啲先坐入咯，個心口咁細，冇可能塞到落去。 哦，但係佢個卡通因為佢真係有走咗出嚟噶嘛，佢唔係好細隻噶，其實佢個頭大，你覺得佢以為好細隻啫嘛，但係唔係好細隻噶都係，係，咁 我覺得啲人唔中意，可能係啲人設個樣係嘛，因為 係咩？啲人點話唔中意咩？我 OK 喎。 因為我覺得期待 主角就醜樣啲，其他都 OK 嘅。我 主角咪又係加美油咁嘅樣， 不過 醜樣咧， 眼就衰啲， 係有啲氹氹地喎，感覺上 係係噶係噶，咁啊係啊係啊。 唔係啲人，我諗即係佢又唔係賣到咁 Q， 一係又賣 QT， 一係就賣型，因為佢兩樣都賣唔到啊。 都唔係啊嘛，好另類嘅係係。咁點啊？咁大家覺得套嘢點啊？阿馬仔同阿芬芬覺得點？ 我覺得 OK 嘅，因為佢。始終都有機械人決鬥嘅元素啦，咁、 啊、 我係中意睇嘅。其實呢，咁、 啊啊、 個戰鬥畫面其實你唔好睇佢搞搞笑笑喎，又幾認真 嘅 喎，又 佢打嗰陣認真嘅， 都 OK 嘅喎，都係 佢打嗰陣好認真添，係。 係、啊，咁、啊、我覺得都幾得意啊，同埋個故事你反傳統啊，佢係個主角要打嗰啲救世英雄啊，咁呢個係比較特別啲嘅，我覺得係，即係。你會想知道究竟點解會係咁啊？ 嗯，冇錯啊，即係引起嗰、那個個興趣，就係哇，出咩事咧、啊、咁樣？ 有興趣嘅， 我想睇下跟住發生咩事 嘅。 係啊，係啦，即係我係有追嘅癮嘅，起碼 估就係因為佢哋都係圍內唔知搞咩，俾人利用或者咩噶。咁大爭在睇下佢點樣解釋嘅。 呢個都唔重要，佢點講啦？但係即係意思即係佢做到就係引到你個我哋嘅興趣想睇落去咯，最少。 即係每啲人物，你覺得啊，會唔會有啲迷喺後面？甚至乎個女班長我都覺得係有啲古怪嘅，唔知點解。 係啊，即係咪就係咁好人咁簡單呢？會唔會其實都係奸嘅呢？其實會唔會又係啲外星人？嗱、 啊， 因為佢理論所謂有一派嗰派人係冇出現過嘅喎，就係冇未出過場喎，就係出過隻怪啫嘛，隻怪獸啫嘛。咁其實嗰啲人係咪平時都係人樣咁又混咗入嚟嘅？可能係嘅，你唔知嘅。係啊，咁其實可能個即係人物個故事，其實你會睇到佢都幾即係應該都會有好多嘅。 即係佢就變咗咧，佢就係用一個方法，就係我哋平時睇機械人動畫，佢梗係全部側重曬機械人啦。你覺得係咪？一定係成班機械人咁度打嗰啲。咁人物就好難噶嘛，即係你點平衡咧？而家啲人就中意睇人啊，唔中意睇機械人啊。咁講佢呢個係啊係啦，咁呢度佢就好似將機械人呢樣嘢，佢都變咗，咁佢又唔係機械人嚟嘅喎，佢又平時又唔會一個有個倉喺度維修，佢平時咪嗰只貓嚟嘅咯。咁佢就好似將呢一樣嘢咧，將人物呢樣嘢咧，同機械人呢樣嘢，佢用個新嘅方法去重新包裝。咁你就好似咧，平時你咪照睇翻啲人嗰啲故仔啫嘛，可能佢都打噶，佢人都打噶。咁但係佢又可以突然間變個機械人出嚟，咁可能咁樣咧係好似佢融合咗兩件事啊，佢嘗試去。咁其實我唔係冇人試過嘅，但係唔好睇嘅咯個感覺。但係佢呢個做咗出嚟有種另類嘅感覺，咁我哋係會想追落去嘅。咁我諗咁已經係即係成功咗個頭啦，最少係咪？ 係啦係啦。 係咯，即係做落去好唔好睇我唔知啊，但係暫時係 OK 啦。即係最少唔係 Darling and the Fan 嗰啲，我講真，我真係睇一集已經可以棄翻嗰啲，係咪？咁嗰班咩支持者係咪？睇到尾，終於最後都反台啦，係咪？你講到咁好嗰班，最尾都唔覺得唔 OK 嘅。即係我講 Darling and the Fan 嘅，係。即係嗰啲就明抄嘅嘢係咪？咁唔係喎，呢套人哋就係、是。又是將一些舊元素呢去撈完人家出了個新作品新的感覺的出來那樣，我很 appreciate 這件事。咁這個講完未嘅還是有沒有再有什麼補充？ 我沒有啦、 有沒有馬仔有沒 有？我沒有，我覺得其實現在他做出來的機人動畫令到我不爭已經是很難，所以我覺得 OK 的。 是啦，就是這個金燈標 Drive Diver 這個我已經是系啦，唔得，我睇唔落去，系，系啦，咁依日难得有人再搞到即系有机械嘅动画，咁又依反而又有啲新意嘅，咁好好难。 仲系全新嘅机械动画，唔系碌翻旧。 系啦，冇错啦，唔系啲咩旧 I D。 哇，你咪又乜乜嘅续集，乜乜嘅续集，咁咪比较闷啲嘅。 嗯， 系咯，呢个全新啦，起码。 系啦，同埋佢都兼备埋呢个搞笑翻嗰啲元素，咁你咦又即系你觉得好难嘅，点解会骑骆驼打突然间变咗系？是正經的你竟然是這樣我真的未看過的之前是你小黑咪咁都是搞笑的嘛雖然他打陣都打得很勁但你都覺得他是搞笑的但他真的不是搞笑的打陣沒有搞笑的是因為日常的你覺得又是有些似啲搞笑的卡通咦咁呢兩樣嘢點撈得埋嘅呢他又撈得埋喎你真的咬他吃啊咁你就大家要看下啦如果大家未看過在度好奇怪的即是在度好奇怪好新的一套機械人動畫的即是一個很新你不會看過的一個感覺來的。是。即是他新 mixer 的感覺你未看過才是。但他都每一樣東西可能你都是熟悉的。都是某些卡通的一些東西來的。是。是。是。那大家要看看這一套了。Planet with, 是。好的那還有那這個就沒有碌舊 IP 啦有另一套是碌直情的舊 IP 啦。那他又不是機械人是機械的是不是是不是要講下這套啦 是索斯手。 是啊是啊索斯手。 咁呢一張有冇特別名嘅咧？有冇就咁就咁叫翻做索斯手？ 叫索斯 Wild 咁樣嘅。 哦 ，Wild 係啦。咁啊做乜嘅咧？咁今次咧係騎龍嘅，即係其實係騎個人咯嘅，唔係駕駛嘅。咁同埋咧，一眾嘅索斯手咧係有思想嘅，即係唔係一部機嚟嘅。 嗯。 即係好似 Pokemon 咁啊！今次變咗。 係啦，嗱，我原先都覺得冇問題嘅，初啲人覺得哇咁黐線咁，我都冇問題啊 ，OK 噶。我嘅呢個概念我 buy， 但係問題啊嚟啊！咁實質睇嗰陣咧，發覺咧，喂，原來係呢個寵物小精靈再加海賊王，咪仲有海賊王喎、 啊，仲有Monster Hunter 咯，又話 人乜都有啲啦，係啦係啦，乜都有啲，咪佢嗰班 friend 好鬼海賊王噶，同埋佢第一集已經蚊人喺曬度噶，咁個主角又有啲路飛撈下小子咁，即係。乜佢仲要 血少年嗰種？ 佢仲要咧驚死你 feel 唔到嗰種比卡超味咧？嗰主角個頭啊，其中有執頭髮豎起有條比卡超味嘅，你犀唔犀利啊？ 係啊 ，exactly 係黃色嘅嚇條尾嚇閃電型。 唔係佢唔係黃色頭髮嗰個最神奇係， 突然間 佢 豎 起咗一執嘢，係黃色。哇！我打你仲嫌佢唔夠似比卡超，仲整專登整條比卡超尾落個頭度，我真係～喂，唔係啊，大佬咁跟住佢又有個話係爸爸咁嘅嘢咧，就剩低咗本，即係佢細個又影咗佢細個，佢剩低一本唔知乜鬼筆記嘅，因為叫佢你要揾你自己嘅索斯獸 啊，索斯獸啊，揾自己 嗰度又好鬼路飛嗰個細個嗰啲咁嘅感覺，即係草帽嗰啲咧，係咯， 係， 即係佢要去揾偉大航道， 哇！我大佬唔使做到咁足啊！ 佢如果抄呢啲佢拍得好咧，我都叫做 O K。 唔 係 唔 係， 抄唔係問題，即係好似我哋頭先講 Panic， 其實佢都係將好多舊嘅嘢撈，佢冇撈啊，就呢白咁全部掟出嚟。哇！我唔係咁樣， 唔係同埋個主角咧，我唔係覺得係似小智，我覺得係似小智障啊。 哦， 智障， 智障係。 少少智障係嘛？ 唔係少少 啊，係 有啲智障， 即係佢嗰個行為有少少智障嘅，我覺得係。 咁當然係啦，係啦。咁佢仲同埋最厲害咧，就是、通常呢種角色咧，你通常揾女人配嘅個配音會，係即係歷嚟都係嘅。OK， 呢種角色啊，即係少年角色咧，你無論由悟空到路飛嚇，全部都係女人嚟噶嘛，其實。或者話路飛其係咯，係啊，小子都係啊，即係你話路飛其實係邊個？係無限啊！即配音 系 咯，即同一個嘅咁但系呢度咧，佢真系揾個佬嚟配喎。佬嘅意思係佬，唔係仔啊。 哦。 咁佢 話佢把聲係 平時都 中性啲 啊。係啦，佢唔係中性嘅，佢 try to 去練嗰把聲，但系咧佢好多時都會用翻把男人聲講嘢。咁啊，明明個樣就好少年嘅，但係點解講嘢有啲似劍次郎嘅咧？咁樣即係你明唔明啊？ 係。 即係好怪㗎、那個感覺，跟住佢仲要話嗰班佢其他人仲使叫佢細路細路喎，哇咁都仲細路，即係唔係啊？即係夾唔到啊！真係夾唔到㗎，係啊！即係你揾男聲配都唔奇，但係有啲男聲係佢都係好中性㗎嘛，即係佢可以攣到好中性啦，應該咁講。咁以前啊，比達嚇、啊、可以攣到變阿信㗎嘛，係 係。 即都系佢嚟噶嘛？咁但呢度佢又冇，佢系男声就咁出吓，咁样咁 man 嘅把声吓，个靓仔把声系好老嘅，咁你得唔得？ 同埋佢嗰个救佢嗰个情节咧，即系救佢索尸手嘅情节咧， 嗯， 即系 啊呢度要解释下啦。咁佢点样会得到嗰只狮子咧？即系只狮子系俾一个又唔知乜嘢帝国追捕啦。我以为咁咧帝国军啊，点知又唔系成班烹佬嚟啊？咁嗰度系指 Max 啊？咁啊，俾成佢哋其實啲暴龍咁嘅獸嘅，咁 唔係嗰啲速龍嚟嘅， 速龍係當然都係速龍，因為佢就係咁氹氹框圍住佢嘅，咁佢又唔知點解冇做啊，沙攞 嗰 個 細路仔嗰啲 係啦，咁佢就嗰啲就其實嗰啲速龍都冇攻擊過，佢係嗰啲人都射啲電索去，咁就電到隻嘢騰騰震噶啦喎，咁最犀利咧係嗰個主角咧，竟然係嗱即索屍獸都頂唔順嘅電啊！我而家講 OK， 佢頂得順喎。 佢仲一日行嘅，揾個鉗幫嘅索屍就剪呢啲， 剪斷嗰啲電 索。但係佢唔知點解唔剪斷自己嗰條嘅喎嚇。 喂，佢頂得順啊！我都講咗， 佢冇事啊嘛， 佢冇事，係佢襟頂嗰隻索屍手，係。 係。 啊，記唔記啊？ 係。 咁 隻索屍手電腦就跪低㗎嘛，係。 係，佢冇事喎，咁啊。咁初初就索屍手都唔受嘅，就係唔知點樣喺度搞咗兩搞，結果就咁、我哋一齊作先啦，咁佢就騎咗上去，咪騎咗上去都唔騎，佢原來仲要彈一支好似含撚出人變身器咁嘅嘢，無端端俾佢揸住，咁咪做咩？就俾佢插翻落去先搞笑啊嘛！ 唔係佢係話係條 key 嚟噶嘛，係 咪？係 解放本能啊嘛，跟住但係好似係佢彈出嚟叫佢插翻去啊嘛， 係啊， 係咯，呢下先抵死啊！ 個function點解會有啲咁？即係佢一隻索屍手係話係即係。生物嚟嘅，或者會個生物會有啲咁嘅分法， 即係生物進化出嚟啦，係咪？呢、這個都唔奇，係佢明明嗰啲絕招咧，係喺個身上面嘅啦嘛，唔係去揾，又唔係去成，又唔係收裝上去，咁點解要佢插條 key 落去先去發動嘅咧？即係佢自己 唔講到話要有人類合作咁樣先可以有個。這個能力爆發出嚟咁樣嘅嘢， 即係 BTH 啦，係嘛？即係係嘛？ 係正常要係人做嘅嘢先會有咁嘅分神嘅，我覺得 係。係咁，我都唔理佢啦。係，但係嗰啲武器喺曬佢身上呢樣嘢，我係唔 buy 嘅咯。即係你講係經過咗幾集之後再儲啊，或者咩咁都仲 OK， 咁變咗本來已經喺個身度，咁點解佢會用唔到嘅？ 即係佢解釋咗話要同人合作， 係嘛？咁你咪即係整個位佢囉，轉單 係啊， 係嘛？ 就唔合理啊，我覺得係，即係佢 燒 野生嘅，會無端有咁嘅分神囉。 咁跟住佢發動咧，佢自己都會有隻左眼就會著咗火，咁跟住嗰隻索屍牛又著咗火，咁樣做咩？跟住其實我以為咩絕招開炮定咩，原來唔係喎，佢彈咗幾支嘢，好似 Wolverine 隻爪咁喺佢前面咁樣，咁就插死人嘅啫，係咁多嘅啫。即係我都覺得幾流嘅。 同埋佢個爪咧係。 反向前面咧打直插噶，但系即系正常嚟讲咧，你以前诶嗰啲咩重装长牙师啊之类嗰啲咧， 侧边噶， 系啊，全部都系侧边，系啊，同埋刀嚟噶嘛，即系唔会系诶 片人噶嘛， 系啦， 佢系有个 Wolverine 咁嘅爪咁样向前伸，咁我都唔知佢其实点样顶低嗰啲人嘅，即系总之佢就俾个定格你，咁嗰啲人就攞低晒噶啦，即系嗰啲其他啲速龙嗰啲就系啦，咁嘅啫，系啦。咁啊算数啦，系啦，咁啊睇咗一集都已经我都学，其实都唔使睇啦呢度。 系，即系另外好笑就系佢打完之后，佢嗰班即系佢之后佢做 friend 嗰个，我班 friend 喺度无端端喺度赞佢话话咩话咩索斯种入边最劲嗰个啲狮子种咯，都跟咗佢点会咁神奇噶嘛？吓，系啊，即系讲到佢好似好劲咁啊！ 咁佢系好劲嘅。 嗰啲電咁佢應該讚佢唔係讚呢樣嘢，讚佢電都電唔死係啊，勁啲！即係連索斯神都頂唔順嘅攻擊，佢竟然個人都頂得順喎！咁你應該呢句啊嘛，係 咯， 係嘛？即獅子心諗啊嘛，即獅子係咪咯？唉，唔知佢做咩啦。總之睇完係我就唔係好，即係我就唔係佢收復到只獅子，收復唔到我咯，唔好意思，我成覺得膠片。 即係變咗做 level 5嗰啲即係妖怪手錶嗰啲咁嘅 feel 啊！ 咁妖怪手錶都唔係咁噶， 唔係你你俾卡超睇嗰陣時，你一個合理啊，我覺得 嚇， 即係佢有啲寵物嗰啲，佢同佢有啲嘢，你覺得係合理噶嘛？ 嗯， 係 呢個係無厘頭咯，睇完之後係覺得 無厘頭係。 似咗新嘅 Pokemon 咯，唔系旧嗰啲啊。 咪阿加力胶片咯，我觉得似啊，胶片啊。 系。 咁啊 ，anyway， 咁啊就系咁啦。咁原来到新索斯兽系咁嘅。咁我以后对索斯兽嘅印象咧，都系比较认真嘅，即系其实系啲军事嘅故事啦。咁就算后屘变咗做比赛都，但系我都觉得系真实系嘅 feel 嘅， 都系真实的。 我感觉系真实系嘅，我感觉系真实系嘅，即系唔系一啲好胶或者好咁，即系而家佢呢个剧情又变咗，即系其实系超级系嚟噶啦，即系超级系啊， 系都唔好睇喎，但系最大镬 唔好睇。 我哋觉得唔好咯，我唔知而家啲僆仔点啦，系唔知佢。 唔系同埋好奇怪噶， 佢嘅啫。 依家咧唔知佢系点样播法嘅，因为咧你喺好多啲网嗰度咧，即系我哋睇开嗰啲网咧，都冇呢套嘢。 都冇噶嘛。 系啊。 嗯。唔知咩事。咁啊唔知啦，咁啊应该都系有播嘅，系咯。唔好理佢啦，系咁你揾都系有噶啦，系啦，系索斯兽有嘅， 系 有得睇嘅，即系打咗咩揾唔到嚟睇啊？其他朋友揾到嚟睇， 因为第二集都做咗噶啦，佢 哦系咪其实有噶啦，咦咁点噶？翻翻你冇睇， 其实 YouTube 都有噶， 哦， 嗯， 反 即系佢摆咗上 YouTube 嘅，其实系 哦， 即系 YouTube 已经提咗两集系， 即系你意思佢系 official 有摆添？ 我唔知系咪 official， 但系配晒英文字幕，有晒服装嗰啲嘢噶啦，已经系。 系。 咦，咁即系好似 有噶， 即系好似咸蛋超人咁啊嘛，即系佢根本 就做嘢。系啊，你打索斯 Wild 其实有晒一 套。哦。即系套嘢佢都 系，佢都系俾佢广告做噶啦，而家而。 系。其实你系当佢 catalog 嚟噶嘛？呢个系。 嗯。 咁但系我讲翻佢啲玩具，我就几有兴趣喎，反而系。 哦，系嘛？咁讲下。 因为佢回复翻咧系好旧，即系我第一次玩索斯嗰啲咧， 系 嗰啲啊。入面嗰一種玩法、 哦，佢係回覆翻咁嘅，係。 啊，因為而家近年已經變咗齋砌模型啊嘛，已經變咗。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但係而家咧，佢呢、 哦、 個係又變翻上年，同埋係有啲連動咁樣行下行下咧。 咁樣嘅。 我係幾中意呢種嘅，其實。 哦，可能個玩具係幾吸引咯、啊，呢套。 係又可以，好似你咁講，頭先變形，即係隻爪拍翻上嚟，即係做翻嗰啲必殺技，佢都做到嘅。咁我覺得哇，都幾過。 我唔係話有呢樣嘢有問題啊，不嬲都有必殺技㗎啦。我話係咁樣發動翻呢啲有問題啫，即係做咩咁咧？係咯，係咯， 係咯。玩具我係幾欣賞個玩具啫，因為可以俾翻個舊嗰種玩法。 哦，即系复古翻嗰种识喐嘅索斯兽嘅感觉。 系啦，会上链会行路啊，或者入链会行路嗰一种咯吓。 咁、有冇个人骑翻度啊？应该都有 嘅。有嘅，有个透明胶嘅人啤咗喺度，你可以摆落去可以 摆都得嘅。点样透明咁骑翻？ 摆会靓啲嘅，其实。 咁得。唔摆就靓啲，系 OK。 系咯，个人好怪嘅，其实系。 嗯 ，OK。 佢有冇个驾驶舱啊？佢就咁。 是啊是啊。 我坐上高。 是啊，我骑在那里的，是啊，骑在那条颈。 唔會跌落嚟神奇嗰個屁股有磁石啊，應該 就唔知佢啦，係咯，即係佢其他人就正騎馬咁騎啲咁嘅有啲係咯。 有啲就坐喺裏面嘅，只龜係坐喺裏面嘅，但係佢哋多數都係就咁騎喺條頸度就算㗎啦。 係咯， 我即 係 只龜有得坐喺裏面㗎，即係有駕駛艙。係 啊，只龜有個駕駛艙㗎，係、 龜都係有駕駛艙。 即係喺個龜殼裏面咯。 哦，因為佢可能佢識潛航嘅，係咪咧？如果冇咁個人咪咪撞死咗。 我唔知嗰只好大嗰只雷龍點樣坐喺條頸度，係咪坐喺條頸度？ 哦，嗰個機械人嚟㗎嘛，嗰、那個駕駛嘅本身係機械人嚟㗎嘛。 但係佢老豆個主角個老豆都係騎雷龍㗎嘛。 佢冇影喎，點騎啊？嗰、那個係 啊。係啊 係啊，佢老豆嗰仲神奇啦，嗰、那個成個天元突破嗰個大哥咁啊嘛，定係邊個？即係佢佢嗰條比較超尾咧，仲要。先扮咗一隻右眼，就好似唔知到底係單眼定遮住啊！嗰、那個有星形嘅，跟住先再扮咗後面有條比較超微，哇！怪到你真係冇嘅，冇辦法，真係冇辦法，真係。 嗯。 唉。 咁但係佢 人設真係一流啊！呢套嘢真係。 係，但係佢嗰啲索斯獸咧喺套嘢入面個表現係 OK 嘅，嗰啲畫啊嗰啲。 哦，梗係啦， 咁、你因為個技術進步咗嘛，因為 佢係 2D render 翻個 CG 咧，佢 2D render 得幾好㗎，係好卡通 feel 嘅。 係。 呢啲又因為技術進步咗嘛， 而家 OK 啊嘛，啲片係冇以前咁核突咯。 你講緊嗰個技術係純粹電腦技術啫，實質佢第一集嘅畫啲人啊，即係手繪啊，係已經崩壞啊，已經崩壞啊，第一集已經。 尤其是嗰啲惡黨崩壞得好勁啊，係。 哇！啲主角都崩曬㗎啦，其實已經即係好大鑊㗎。你哇，第一集就嚟，即係通常你第一集力保唔好崩啊，玩兩集先啦、啊，大佬。第三集至嚟啊，嚟崩啊，唔得，第一集先唔得。咁 而家冇呢啲嘢當廣告出嘅話，佢求其有咁啊算。 即係最緊要就隻嘢唔崩係嘛，隻嘢 sell 到嚇。 隻嘢就唔會一定唔會崩嘅，嗰啲 CG 畫 出嚟。CG 係 咯，唔會崩 CG。 CG 唔會崩 嘅，崩唔到嘅。即係最多突然間個 shot 冇 render 得咁似卡通啫，最多係咁啫。 哦，佢 render 得好 好。佢 render 都好好，好似 呢個係好好嘅，呢個真 係 好。 呢個真係好，係好似嘅。你覺得好似啊咁都咁似畫嘅，但係佢好明顯唔係㗎嘛。 形態佢都做得唔錯嘅， 唔錯嘅，係啊，的確係嘅呢個係。但係呢啲係電腦技術嘅問題啦。係 啦，呢啲電腦技術真係唔關到作品都冇。 係啦，佢即係嗰古仔啊嗰樣嘢都唔係好熟啦，我就即係實在太雙拼飯啊！實在哇，你夾硬拼幾套嘢咁樣嘅，咁同埋最大就係似曬其他嘢咧，但係一啲都唔似索斯獸喎個故事。 係， 呢下先神奇啊嘛！ 佢 即係冇任何索斯獸嘅感覺咁。好冇嘢， 唔係同埋點解我覺得點解而家佢嗰啲索斯獸一好似我嗰、那個 design 好似咁核突咁嘅，點解近少好似靚啲啊？好核突嘅，我覺得。 即係細路仔玩嗰陣時第一代。 咁佢又有埋眼珠嘅，佢有眼珠嘅，好得人驚嘅嚇。 同埋早期嗰啲咧，係應該係近時嗰個設計師橫山雲設計㗎嘛。 哦。 所以有好多、即係蠍子嗰啲係好靚嘅嗰陣。 係啊係啊係啊係 啊。 而家嗰啲唔係，即係唔係佢設計㗎啦，肯定 係。哦，唔係。 嗰時嗰啲靚啲，所以係。 即係個樣有啲唔係幾係咯，係咯，你就算知中間嗰啲都靚㗎，你重裝上 下啲嗰啲咩係嗰啲咩靈色啊，或者咩嗰啲獅子，我嗰時我覺得就算 都幾靚， 套嘢我唔係好中意，但我覺得佢隻獅子都幾靚，但我而家覺得唔靚喎，而家 啲係真係一隻機械獸咯， 係咯， 唔係幾覺得係似獅子，同埋個身咁短嘅佢好似。即係短到咧，我覺得好似唔係幾似獅子， 唔係佢似勇者王超合金嗰只豬型咁嗰只白獅子啊嘛， 啊係咯，佢嗰個冇咗中間嗰截咁樣，佢有兩隻腳，即係 超合金嗰個 前後咁凸出嚟咁咯， 卡通 個盒咁樣 唔係咁肥，卡通白獅子都唔係咁肥噶嘛，但係去到超合金就變咗肥豬咁啊嘛，係咪？冇辦法啦，係咪要變形？咁點解佢呢只係跟咗嗰只嘅？我唔知啊。 嗯。 系啦，佢咪都识得标准，系咪可以变机人嘅咧？我唔知啊，咪再睇啦吓。我觉得佢点解唔变埋咧？我就觉得系咯， 唔系同啲配色好核突咯。我觉得 即系索斯高达啊嘛，变埋系咯， 系咯，佢啲配色好核突咯。我觉得， 配色就系啦，都系唔系话好靓咯，系咯，不过可能你话玩具睇上会唔会 OK 啲咧？ 玩具玩有好玩啲啊！我覺得，因為起碼佢識上啲鞋，好玩啲啫。 嗯嗯嗯嗯， 同埋佢又平啊嘛，啲玩具最緊要 係。我平嘅 ，OK OK。 即係都適合小朋友。 即係舊零水咁啊，搞掂㗎啦嘛，呢啲 係。係。我覺得係嘅。 係要砌嗰陣時，好似有接間時嗰啲咯。 我都要砌嘅。 即係個主體係入邊嗰個位係整好曬，跟住就逐件件拍翻上去。 即係砌啲嗰啲夾上去咁樣，好似係嘛？ 其實佢都係用翻舊陣時，即係最早期嗰啲嗰種砌法嚟。 嗰種砌法好嘅。 即係然後嗰啲螺絲位就好似軟膠粒咁塞翻入去啊，咁樣。 嗯。 其實。舊嗰陣時，我都係即最早嗰時嗰啲星星啊，啲頂龍， 嗰啲好靚 㗎，嗰啲覺得好靚。我之後出嗰啲已經越嚟越，即感覺上係好似玩具，同埋冇咁多好似佢嗰啲特色嗰啲膠，膠位啊，即係嗰啲佢似話上螺絲嗰啲膠位冇咁多。 佢設計玩具嗰陣時係幾有特色嘅，即譬如我頭先講，我最中意嗰只蠍子，咁佢會即做到好似成排腳係逐隻逐隻喐咁樣，係係嗰種連動係幾有趣嘅，其實佢係。 同埋以前有一種軍事感嘅，你都覺得。 因為個故事就係佢雖然冇動畫嘛，最早期，但佢有啲書會講翻，就係有啲咩反抗軍啊。 其實佢嗰時最初咧係有畫過一啲短動畫咧，淨係喺百貨公司度播嘅啫，就唔係作品嚟嘅。 即係好似啲玩具宣傳。 哦，但係都係畫 嘅。玩具宣傳片畫嘅，已經係畫嘅。咁嗰時係真係用星星做主角嘅，星係主角嚟。咁又畫都畫得幾靚㗎， 冇獅子，冇咁多呢啲其他。 冇獅子，直情冇獅子㗎。 嗰啲咁嘅嘢。 冇獅子呢個呢樣嘢，有獅子已經係有電視動畫成即係再作佢嘅主角嘅。 比較舊啊，新近期啲嘅。 係啦，我哋嗰陣係未有任何故事作品嘅，淨係得個決定，同埋有啲短。 我睇嗰陣時咧，係啲即係嗰陣時屈臣氏做玩具賣嗰陣時咧。佢嗰個播嗰啲係佢用嗰個玩具嚟拍廣告 咯，即係佢已經轉咗用玩具啦。O K， 係 咯，我就係記得佢有用個玩具嚟拍噶，係。 咦，我好似都係睇呢一種廣告喎，多數都 係。唔係，咁佢個廣告裏面一定有玩具影出嚟嘅，不過佢嗰幾多嗰時係有埋動畫去，即係一片段就當一片段嘅，係啊。咁個感覺係軍事嘅，只不過佢哋啲即係你覺得啲戰車戰機變曬做即係動即係獸形咁啫嘛，係咯。咁個感覺係 O K 嘅，咁但係如果而家轉咗做，哦，原來嗰啲係真係機械獸嚟嘅，因為自己有自己生命，自己有自己思想，咁你要去即係同佢即係 B T H 啦，即係你要去馴服佢啊，咁呢個其實成個故事線咪已經玩咗第啲嘢咯，完全係第啲嘢啊，係啦，咁你對面明明都話本來以為有隊軍隊啊，點知走咗出嚟成班 Mac Max 嗰啲咁嘅烹佬嚟嘅，我好失望咯，係咯。 同埋第二集都系嗰班人嚟嘅啫喎，冇新人物嘅喎個對面。 唔得啊！我覺得對面嘅保留翻係一個帝國咁，可能都仲好少少。 即係強勢啲嘅，咁啊過癮啲嘅，其實係。係。佢好搞笑咁嘅敵人咁。 唔係佢呢個又去翻一個要周圍行冒險故事，即係我唔知而家做乜嘢啊，大佬你高達都要玩呢、這個咁，即係個 diver 咪無端端咁嘅 virtual 都要玩冒險咁，點解啊？ 但係冒險故事近時啲拍得好睇啲，熱血啲喎。而家啲好無聊喎，唔知點解。即係冇乜危機，即係近時你就算即係好似《魔神英雄傳》而家啲咁耐，近時嗰啲你本身感覺上去打大佬嗰陣時，你覺得佢唔夠打，好似好緊張喎。即係而家大佬啲睇真係唔得㗎喎。 即係真係搞笑得你都個樣就好似好 Q 嚇，但係其實個故事都係 有。好可愛咁，其實又唔係㗎嘛，佢啊。 係啦。咁而家啲係完全變咗 IQ 博士咁嘅啫，我覺得係。 嚇，唔知啊。 係咯，完全唔緊張嘅睇嗰時。 係咪變咗龍珠咧？其實係，即係龍珠意思即係細個龍珠啊。定係細個龍珠都緊張啲咧？ 細個龍珠緊張啲。 嚇，都緊張啲，因為而家佢都唔使緊張㗎，即係好輕鬆咁就。 輕鬆鬆咁睇完一集，跟住就飲茶去買玩具咁嘅啫嘛，呢啲係。 即係啲主角冇危機嘅，即係全部都係勝利、勝利同勝利啊嘛，個元素就係、 是。佢打啲敵人嗰時候感覺上，即係譬如嗰啲佢話敵人勁嗰時候，但係佢打完之後你感覺上係交嘅個感覺。 係啊， 即係可能咧，佢而家啲多數咧，即係佢即係冇嗰個能力提升同埋嗰個艱苦咧，佢好似全部係要到打大佬嘅時候，突然間贏到嗰啲咁嘅情況， 完全外掛咧，總之。 喂，同埋 即係佢突然間話勁咗，咁就突然間勁咗咁嘅，好似 係。係，同埋啲敵人都好似好弱智咁樣嘅嚇，整到咁你唔覺得佢勁啊？ 都係佢表現上高，而家做得好差 啊。 系啦， 系咯。 咁呢套咁睇一集已經唔想睇嗰啲喎，呢個索斯， 即係好似都唔使睇啦咁樣啦。 係啦， 我而家一路睇緊都係睇緊啲玩具簡介嗰啲。 咁樣，咁到底第二集啊？阿芬有冇睇到第二集咧？有冇得睇咧？睇咗未咧？ 我啱啱叫立咗。 其實都是一樣嘅咋，同第一集冇乜嘢嘅咋。 哦，即係又係發動 呢個人啊咋。 哎呀，咁樣，即係又係發動翻嗰個爪咁啊，又係咁。係 啊，都係嗰個必殺技嘅咋。 哦。咁就由第一集 嗰架速龍圍攻佢哋咁。 即係由第一集到尾都係咁啦，係嘛？ 係啦，都係嗰 一路睇落去都係咁啦。 好似冇乜進展咁嘅個故事。 嗯，即係以為又睇翻上一集歪咗帶。 啊，咁嗰個神龍傳都係咁嘅，但係佢中間遇到啲嘢唔同啊嘛，因為。 系咯，都会出下第啲机咁样噶，佢都冇 喎。系咯，都仲系嗰几部机。 系咯， 好似冇乜特别咁样。 唔系，因为佢第一集已经齐晒人啊，即系佢嗰队叫做 friend 嗰队人咧，已经喺晒度。咁但系冇俾佢哋打下咩？第二集 都冇乜， 都冇乜噶。 系啊， 即系又系嗰只狮子打晒。 系啊，都系只狮子打晒嘅啫，其实。 咁样 唔知做咩啊？ 系啊， 都系趁嘢嚟。 系。系咯，又唔草人啦，咩都唔使啦，系咯，即系系咯。 其实咧，佢依家咧，个主角同只狮子嘅关系咧，好 Pokemon 一开始咧，小智同只比卡超咁噶，即系佢第二集又讲只狮子唔听佢话嗰啲咧，即系觉得佢唔配做佢主人之类嗰啲咁样，咁搞咗一轮之后，最嬲尾又终于肯承认翻啊，咁样咁嗰啲啲嘢吓。就是咁嘅啫，系冇乜特別 嘅， 系。咁之後下一集就應該會講個主角啊，終於知道自己廢啊，要練下嘢啊，咁樣咁咯。 咁啊， 都係呢啲。 即係其實啲溝女育成橋嚟嘅喎，呢啲其實呢啲。 唉。 係嘛？要送下嘢俾佢啊嘛。係 啊，要一齊去玩下咁樣，增加好感度啊！ 系啦，絕情系啦， 即系搜下机咁啊，又要 系，唔知啊，系啦，唔系即系总之唔系我哋口味啦，总之系啦， 系唔得噶呢， 同埋甚至我觉得啲睇坏细路嘅呢啲， 咁我唔知啊， 系咯，好，咁啊无谓嘅，我觉得系啦，即系成日将啲 I P 咧扭曲啊，我好憎噶，系即系你与其系你唔好玩呢个啦，你可以开个新嘢噶，系咪先？ 系咯。 你咪整套咪騎機械獸嘅咁新索都得嘅啫，咁都唔搞嘅，點解要攞個索斯獸嚟咁樣搞啫？係咯， 都係為玩具啫，係。 係 咯。唔係，咁玩具你可以照出㗎，即係點解要玩個 I P 嘅？冇嗰個 I P 啲人 又唔買， 因為你寫住索斯咁啊，引起多啲注意嘅買嗰陣時。 明白。即係拉打係寫埋上塊面度就 very good 啦，係咪？即係嚟緊嗰套係咪？哇！真系犀利啊！但系块面都要拉热大佬， 唔系 系咯， 下次写中文啊要 系 懒型啊， 写咩？ 懒型写中文，拉打 系我拉打拉去打啊，系真系要拉出去打啫，系啦，即系真系我都唔知而家咩事啫， 唉， 好，咁阵先讲下无面之人啦，嗰个新无面之人，真系要讲嗰个啫，讲埋啲新花先，你讲完。嗱，咁啊，叫做呢两套就最机械啦，就算唔系机械人都咁样肯定科幻噶啦 ，OK？ 咁我哋跟住讲啲就冇咁科幻，同埋真实再讲啲直情唔科幻，即系直情唔科幻嗰啲先好睇，你先犀利啊嘛！ 科幻都科幻噶啦，其实讲个叫做工作细胞先啦，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工作细胞系咩嚟嘅咧？系真系细胞。 新年 讲 下呢 个，我未睇嘅呢个。 咁佢就係將呢個所有一個人體入面嘅所有嘢咁啊變成一間工廠咁啦，咁而佢入面 世界啦，世界 咁咪即係好似舊年嗰套 Inside Out 咁樣囉， 都有啲似，不過就 情緒啊嘛， 係同埋佢啲角色少，呢個就啲角色都幾多嘅，咁當然主要都係嗰幾個啦，咁就係啲紅血球啊、白血球啊、殺手 T 病毒啊、血小板啊之類嗰啲，即係啲細胞啦，主要都係，咁就變咗做呢個人樣嘅 人啊，異人化， 係啦， 異人化。咁但係佢成日都係個人咁嘅啫，係得個白血球零細奇怪成個白色。 係，咁我諗可能 人係人咁嘅啫。 可能其實咧呢個同呢個漫畫佢嗰個畫有啲關係嘅，漫畫都係成個白色咁樣咁嘅，係啊係啊。 即係其實冇上色啊嚇，只不過係。 咁佢呢度主要 sell 到嘅就係反而係啲血小板落嚟啦，係嘛？係 啦，啲人一見到 血小板，最多人講都係嗰個血小板。 係啦，咁得意之後就個個都哇 全部都一樣樣嘅， 都唔係嘅，有男有女嘅嚇，係啊係啊係，唔同 咩？ 係啊， 我唔同嘅。 有男仔㗎，好似血小板㗎。 哦，唔係一樣 嘅。哇！佢呢個血小板公仔啊，發俾佢咯，諗埋 買 多。 係啊，即刻可以。 要買幾多隻咧？ 我唔知啊，你鍾意买几多隻买几多隻啦。咁但我怀疑佢淨係出隻女嘅啫。 但佢啲女係咪隻隻都係咁嘅样嘅呢？ 差唔多样囉。 我分唔到，我见好似佢全部都係咁嘅样咁样。 因为 佢都有个角色嘅，即係唔係话全部一样嘅，有一隻特别即係主角啲嘅。 係。 哦，咁样嘅。Okay, 因为佢呢度其实真係佢当係真係人体咁啦。咁、啊、你啲細胞唔係得一个㗎嘛，咁有好多㗎嘛。咁、 嗯、 但係佢全部其实就都唔同样咁、嗯、但係会有一个明啲嘅主角囉。 咁佢哋有冇老豆老母㗎？冇嘅。 又唔係好觉有喎、啊。 佢有冇提过佢哋点样生出嚟㗎？咁冇讲嘅。 呢、這个就反而冇乜。 就讲佢喺个城市 做嘢囉。係呀係呀。 系啦，咁到底系打咩嘢嘅咧？系打嘅喎、哦。 系啊，会有打噶，咁佢会有啲病毒啊嗰啲，咁就要打噶啦，系、 嗯、啊。但啲病毒就唔 系 人化啦。 打个肺炎系嘛？打个肺炎链球菌啊嘛。 即系佢唔系人化嚟嘅，真系怪兽嚟嘅吓。 系嗰啲就怪兽啦，系啊。 嗰啲系怪兽嚟嘅，啲病毒系啦，咁啊打怪兽啦，其实系啦。 系。 系。 咁如果世界其實就係人體咯，咁樣咁諗啦，大家。 其實都幾似我哋上個禮拜講嗰度咩奇妙旅程，即係縮細咗走入去個人裏面打病毒咁樣，嗰 即係嗰個就現實幻想，即係科幻。 呢、這個就以人 化。呢、這個就以人化啦，純粹以人化啦，係啊，即係唔 係 科幻嘅。 但 係 我覺得都 幾 教電視嘅喎，呢、這個 係。哦，呢、這個直情係教電視嚟嘅，係啦。劇情嘅教育電視，不過佢就叫做有多啲劇情，咁你睇落啊劇情化啲嘅教育電視啦，你咁諗啦。 咁同埋佢都叫有表現翻咧，即係到底啊，即係佢唔係淨係一味打嘅，即係個白血球都唔夠嗰、那個肺炎鏈球菌打嘅，咁佢就特登引佢去嗰個肺嗰度咧，咁、嗯、然之後就。俾嗰個工廠咁樣咧，就偵察到有病毒喎、哦，咁之後就打黑黐咧，定唔知咳咧，咁樣就將佢飛翻出嚟咁佢有玩呢啲嘢嘅，即係介紹翻到底我個、哦、人體係點樣運作啊，咁樣嗰啲嘢啊。咁當然佢就好搞笑。 咁真係好有教育意味喎、 啊。係啊係啊係啊。 咁佢有冇試過整個流血，咁要啲血小板真係幫佢封翻咁呢啲咁嘅劇情咧？ 哦，有。 有嘅，真系有 的。我都有呢个噶，咦？我睇漏咗呢个，要有呢个噶，佢都。 唔系佢咪好似个细菌入到嚟，都系因为佢爆咗缸啫嘛。 即整损咗。O K， 咁佢就要修补啦。 系啦系啦，咁啊成班血小板其实一开始咪佢哋喺度运货，咪就系去封翻。 哦， 好 似喺度封路咁样。 系啊 系 啊系啊系。 佢哋封翻条封咗佢，系哦。 系啊，就 系 咁咯。 嗯。 咁佢其他角色就未解釋啦， 係我唔知咧，有印象好似我近時好似睇過類似呢，不過佢又唔係人嘅，變曬好怪咁，但係都係講呢啲咁嘅嘢，我唔知 道。即係可能呢個題材有玩過，不過就唔係以人化佢，即係可能佢都係隻怪啲嘅嘢咁啦，係咯。 係啊， 你係咪香？你係咪講緊香港嗰個教育電視啊？呢、這個咩黑死病大魔王嗰啲啊？ 唔記得我近時好似睇過呢啲類 似，因為以前教 我記得有印象係好似變曬啲可以啲角色咁樣做咁樣。係 啊係啊，有呢個泥膠公仔咁樣攣咗啲嗰啲，但係佢主要係啲病毒啊之類嗰啲嘅。 即係直情係教育電視係嘛？嗰個係。 係啊係啊係啊，嗰、那個好。都 OK 嘅，嗰陣時啲人幾中意嘅，其實。 唔係，其實咧，即係中早期教育電視好悶嘅，但係我覺得中期嗰啲咧，其實都已經係有好，即係中間有不少係有啲做得好嘅，即係教育電視嘅，我都睇過嘅，即係有故事性嘅，同埋都拍得其實係好過 TVB 嘅，即係佢裏邊竟然有好多攞鏡啊咁嘅嘢嘅，我發覺嚇，咦唔係求其拍嘅喎，唔係求其動阿 Sir 喺度講解嘅喎，即係佢做好多。即係 present 咧，你係覺得喂，我都覺得幾好睇嘅，即係睇嗰陣唔悶嘅嚇咁樣咯。 系咯， 有唐玲嗰时得唔得？ 咁、啊、我又冇睇过有唐玲嘅咩？ 唐玲、张继聪嗰啲系嘛？仲有 系几时啊？ 好耐噶啦，嗰啲我哋读紧。 佢系细路嚟噶，你讲 系啊？张继聪即系十五、即系廿九、廿九嗰阵时嗰啲。 我唔系，即系佢系细路，我都唔系细路嚟噶啦。OK， 我睇佢哋系细童星啊，佢我唔系细路嚟噶啦。咁 即 系讲你讲佢哋仲系细路仔、细路女嚟嘅， 系。 哦，你冇睇过阿 Jam 咩？ 阿 Jam 冇睇 过。有啊有啊，有做教育电视啊。 系咩？冇乜留意喎。 嗰阵时已经冇睇到。 你唔会认得嘅，你唔会认得嘅。嗯，系。 O K， 后生得滞啊。 你会有印象噶啦，沈志豪啊，吓？ 后生得滞啊。 哦，细路女嚟噶佢。 哦哦。 但系唐玲就由细到大都呢个样噶嘛，佢冇变个样咁滞，所以你细路女你都认得佢噶嘛。 系，我唔知道，我又反而冇乜印象，教电视睇过唐玲系， 嗯， 有噶有 有嘅 ，OK， 冇睇过，反而嗰个阿咩咩阿 Mary 就多啦，即系我嗰个阿丽的嗰、那个，嗰时丽的做，系美琪 B B， 系反而多嘅，我睇好多都有嗰、那个嘅， 嗯 ，OK， 系嗰个多嗰、那个多， 即系嗰时梗系细路女嚟噶啦，系咯， 啊， 唔系佢都好大个，都仲有做噶，系啊，都有嘅，好似都有嘅。即系都嗰个就几长期喺度嘅咯，嗰个 又系由细到大都系咁嘅样噶嘛，佢系 大个系咁，而家都系咁嘅样嘅啫，系咯。 系个样又冇乜变过。 个样冇乜点变咯，系咯，大个咗咯，系咯。其他啲系唔认得嘅，系咯，唔同个样嘅，系咯。咁啊，都有好多嗰啲有啲无线嗰啲以前都喺嗰度做嘅，以前系咯，教电视咁即系中期嗰啲系拍得唔错噶，系啊，可能即系佢有个机会俾啲新嗰啲。导演啊，咁去试啊嘛，咁你唔通开四人俾戏你拍咩？系咪？咁可能拍下呢啲 job 先啦。咁我见佢哋系又花个心思去做一啲嘅、即系去谂下点样去 present 一个主题咯。咁我咧系做得唔错噶，其实中间有啲都系啊。唔系因为你其实你反而咧香港电台嗰堆嘢咧，即系佢系个 production 细啫，但系其实你睇到里边佢哋拍啲嘢咧，有时系好个大台嘅， 有心机拍噶， 有心机拍嘅，系啊。即系嗰啲可能讲下，可能你只不过佢因为讲啲嘢，你嗰种闷啫嘛，即可能讲下啲真系正常人生活嗰啲嘢啊，嗰啲咁，即但系其实拍得好嘅，好多都系。 嗯 嗯，好 系咁啦，好咁有冇再有仲冇下一套？ 系 下一套，一系就都因为如果都关于有少少科幻成分，我想讲下嗰套叫《Banana Fish》啊， 系即系香蕉鱼，咁啊佢又唔系咁译嘅中文啊。 即係如果你八九十年代又開始睇下漫畫嘅，你應該會記得有套叫做《戰律殺機》嘅。 嗱、嗯，即係我冇睇過，但我肯定記得有出咁嘅嘢，咁啊叫《Banana Fish》 嘅。非常，其實都非常出名㗎。 我成日以為咧，佢喺度生活嗰啲古仔嚟嘅啫，因為嗰啲公仔好生活化嘅，即係你覺得係嗰啲日常生活啊，係嗰啲。 即係個鼻有圓形啊，圓口圓面啊。 係啦，係啦，係啦，我以為佢哋講咧，佢哋溝下女嗰啲古仔嘅，我睇啲樣子。 哦，咁今次的動畫嗰度完全唔係呢啲樣喎。 你話佢似阿菩薩植樹嗰啲以前嗰啲啊嘛？ 早 期嗰啲啊嘛，係咯。 又到少女。 係啦，有啲似嗰啲樣嘅，咁我以為係啲輕鬆嗰啲古仔嚟嘅啫，不嬲都係。咁 其實就唔係嘅， 唔係嘅 ，OK， 係啊，我未睇過嘅。 咁我大約講下佢講乜先啦。 咁多年後，而家先有個動畫喎，最犀利啦 ，OK， 新 翻。係啊，因為佢都個漫畫係八五年嘅，係 啊，好舊啊，係啊。 係啊，咁佢而家竟然時間我諗三十幾年 先至出呢個動畫，係啦。咁實質講咩咧？我又未睇過嘅。 實質嗱，原著咧就講喺嗰陣時就講 唔同嘅咩？原著同個動畫嗰樣唔同。 佢只係個年代搬咗嚟而家，因為 哦，但古仔一樣。 年代嘛， 古仔一樣嘅。 講翻二零一八。 哦，故事不變係咪？好， 係故事不變嘅。 講一講咩 嘅？舊陣時佢係講由越戰開始嘅，但係而家咧就係講應該中東戰爭開始嘅。 咩戰爭話？ 中東 係係係係係， 咁其實冇乜所謂， 冇乜所謂啦，係咯， 開場大一大過， 係即係佢哋又係打過仗翻嚟啲人嚟㗎。 就直頭第一幕就係講喺戰場嗰度，佢哋已經打完仗，準備翻去美國㗎。因為個故事唔係講日本嘅，講美國。 哦，唔係講日本嘅 ，OK。 全部角色差唔多都係鬼佬嚟嘅，得一個角色係 咁樣 係好美式嘅，其實個國歌。 原來係咁。 咁就講佢哋準備返回國啊，咁講下啲節制點會點，咁突然之間有個士兵啊，就佢哋 friend 嚟嘅就發起狂上嚟，就掃射返曬所有嘅人啊。 哦。 即係集死翻曬佢嗰啲同僚啊，喺退役之前嗰晚，其實就有啲似上一季 X 包其中有一集，即係阿鬼眼仔做嗰集啊， 就講佢藥物， 黐咗線嘅。 其 實呢個 實係咩嘛 ？Jacob's Ladder 啊嘛，我話其實係。 係啦，其實係有啲似呢一個故事，嗰個 X 包係。咁都係講翻呢樣嘢，咁佢一不斷掃射嗰陣時咧，咁就俾人制止，到最尾。佢差唔多清醒翻，佢講咗句説話叫做 Banana Fish， 就係講咗呢句暗號嘅，都係。 跟住點啊？就死咗啦。 套戲嘅戲名啦，但係冇死到嘅，低俗咗嘅啫。跟住就個故事就講翻去美國，咁就講有個古惑仔嘅頭頭，就係嗰個發狂嘅士兵嗰個細佬嚟嘅。咁佢做咗一個區嘅小混混，即係暗佬嗰啲咁樣啦。就佢啲僆咧就去追殺一個一個人，一個男人。咁就係。佢就救翻呢個男人，因為佢一路都唔主張殺人嘅，雖然佢係古惑仔啫，但佢唔主張殺人嘅，佢只係做下生意咁 嘅 啫。諗 即係呢個係男主角嚟嘅就係、 是、呢個就係男主角嚟。咁佢就救翻嗰個人，嗰、那個人喺都死㗎啦，到最尾，但係死之前咧、都同佢講咗句説話，就又係講翻粉嫩粉 嫩肥水啊，咁仲有咩事咧？ 呢句暗號同埋俾咗粒膠囊藥丸佢。咁就死咗啦。咁、個故事就由呢度就展開。咁佢哋就收尾就不斷嘅追殺呢啲有懷有呢個粉嫩 fish 嘅機密嗰啲人啦、啊，同埋又亦都有一個由日本嚟嘅攝影師，咁就都係調查呢件事嘅，咁就同個男主角夾埋一齊、一齊去追查翻究竟粉嫩 fish 係啲乜嘢嚟嘅，係啦，咁、個故事就係咁樣一路落去啦。 咁其實 係 咩嚟嘅？ 其實是一個政府研究我哋操控人類思想嘅一個藥物嚟嘅，其實係。是啦，到最尾應該是呢一個嚟嘅。如果佢唔改啊，就應該係即係操控人類意識嘅藥物嚟嘅，即係一種軍事藥物嚟啦。其實你當佢係就係、是、咁。 系，即 但 系佢又未至於怪到即係有鬼，或者人又唔係，即係一啲政府陰謀嗰類。 呢種思想控制嘅藥物就係呢度係有少少怪啫，其實。即係成個故事其實好實正嗰一類美式嘅動作片啊。 係。 甚至乎我睇第一集其實都好似嗰啲荷里活電影咁樣嘅，其實佢係。即係一樣一路係槍戰啊，飛車追逐啊，都係嗰類嘢嚟嘅，佢拍得好實正嘅，其實係。咁我覺得都幾好睇嘅，如果你接受到嗰種人設啊， 係啊，因為叫佢畫翻個樣係嗰時嗰啲樣 啊， 係咯， 幾八十年代動畫嗰啲人設嚟嘅啫，其實，即係你覺得好似嗰啲咩黃立宇宙軍啊， 係啊，有啲似有啲似， 即係舊式啲嗰種人設啦， 即係黃立宇宙軍都進化咗變咗 Eva 啦，其實都係啊，正本義行嚟嘅啫嘛， 係，但係嗰時佢仲係冇咁美型啊嘛，嗰、那個 佢初初畫好真人添啊，定係好真人啊。 佢係類近呢種咁嘅嗰啲人物，同埋我睇翻個人物設計，原來個名叫林明美喎，都幾得意喎。 叫咩？ 林明美喎，好似即係好似林明美咁嘅名。 係咩？男定女嚟㗎？係 啊，我唔知男定女啊，佢淨係寫人設啊呢個人啫。 哦，係當年定係依家啊？你講？ 而家即係 動畫都。哦，依家 ，OK OK。 咁我覺得就，因為可能我就因為講翻啦，我都係中意八九十年代嗰一類嘢啦。咁我就幾中意呢個設定同埋呢個故事嘅，其實咁我覺得都好難得一套咁認真嘅故事線係可以行到而家，因為通常有啲搞笑噶嘛。 同埋喺咁多年喺咁多年封塵之後會攞翻出嚟做，好冇諗過。 係咯，即係冇乜人記得㗎啦嘛。其實呢個 冇咯，冇咯，係咯。 係佢突然之間做翻，我 check 翻，我先記得我有睇過下。其實我都已經忘記咗呢個作品㗎啦，一路以來。 咁可能呢個動畫化佢，你覺得佢即係講到佢都咁 action 咧，可能當年都唔係咁易嘅，的確係咯。咁可能而家做就會好啲。 做嘅其實 係啦，係啦，係啦。 咁我覺得幾好嘅，佢同埋佢做所有嘢都好真實嘅，玩緊即係換啲車啊、手槍啊、槍戰嘅場面，其實都你覺得似睇到戲真人嘅戲多過一個動畫。 咁你話佢個樣就似舊啫，但係佢個作畫其實咪都做得幾好嘅咧，即係個畫工係。 幾好㗎，佢只不過因為嗰、那個人物嘅設計比較舊年代啲，但係個動作場面其實都係而家呢個時代嘅作品。咁我覺得我個人都幾中意嘅，其實係。咁我唔知而家嗰啲。 後生啲嗰啲人會唔會接受到呢一種咁嘅畫風？我就唔敢包。 其實畫風都係歧視啊！呢種古仔佢哋仲想唔想睇？ 咁嚴肅嘅故事啊，呢個 係。其實呢啲咪即係《城市獵人》都係少少呢啲背景啦，係咪？又係打完仗翻嚟。 城市獵人都有少少搞笑，佢呢個連一啲啲都冇。 而家新嗰啲《城市獵人》冇搞笑嘅，係都好無。 冇㗎啦，已經 係。唔係即係佢。你邊度有啊？有啲 Angel 啊，嗰啲大佬，睇到你悶到你暈低啊，大佬，係咯，佢目的。 咁呢個就唔悶嘅，呢個就唔悶嘅，但係你真係要嚴肅啲睇呢個故事咯。 係咯。咁而嗰個新嘅有麥林咧，即係嗰時無線有做啊，呢個咩神探猛龍，但係佢都一樣嚟緊係有一個嘅新版啊嘛。咁佢一樣係將佢由越戰就改咗做又係打中東翻嚟嘅。 通常你要提升，即係褪後到而家應該 咁咪咁呢個冇辦法啦，時間推移咗啦。咁但係佢就 仲有，係咪嗰個仲係胡鬚佬嚟㗎？ 唔係冇啊，冇須嘅，唔係啊， 有型喎。 唔係，但係嗰時係啊，湯沙力先係咁嘅啫。 好有型喎，湯沙力。 唔係湯沙力都唔會專登整別須嘅，係咯，或者咁講，整別須而有型，除咗佢之外都少有啦，係咯。第二啲人整別須就 好犀利喎， 即係整咗別須就唔型嘅。而家其他人啊，佢冇咗別須反而唔型嘅喎，調翻轉湯沙力係啊。 我未見過佢冇須喎。 唔係，佢而家冇㗎。佢而家做冇啊！佢而家老咗做嗰啲有做啲電視劇噶，但係冇噶，而家冇咗數。 嗰啲好似有 係有啊，有噶，做啲隊長啊咁嘅，但係冇咗 數噶啦， 冇咗數啊！而家係啊，係啊，真係 有型嗰撇數。 係啦，咁當年係好 man 嘅，即係佢係有啲80年代就係做翻阿查理士波康神啊，或者嗰班咧，即係嗰啲咁嘅感覺，即係佢延續咗嗰種感覺嘅，係啊，咁但係就。唔知咧，嗰時係紅呢套戲咯。其實佢喺電影入面唔算係好。 應該係紅呢一個神探猛龍呢一套。 神探猛龍啦，咁呢個真係勁喎！呢個就算喺美國真係 legend 嚟㗎，呢一套嘢。 係咪真係同 Mummy Vice 嗰種咁嘅級數㗎啦？應該就。 我總之都有啊，去到噶，係啊，咁但係 因為馬咪 Y 好勁， 好勁， 美國有啊， 係都係好有型。咁呢套神探馬其實當年喺香港其實啲人都中意嘅， 嗰陣時都 係啊，香港人都中意嘅，唔係淨係話。 我有睇，起碼 係啊，我哋睇完都話哇型啊型啊，咁梗係型啦，大佬揸住架嗰架咩嚟㗎？法拉利定係林寶嚟㗎嗰架？法拉利嚟好似係嘛？ 唔記得啦，總之好有型啊，所有嘅配搭都 係。咁佢新嗰度咧，竟然佢係諗辦法咧，點解會揸翻個舊車？就一開頭嗰個新嘅俾人撞爛咗啊！即係佢揸個最新款嘅俾人撞爛咗，因為佢就攞翻架舊嘅出嚟，嗰架就係嗰個樣啊，一樣嘅，用翻嗰架車。咁同埋咧，佢嗰啲直升機啊，個 friend 黑鬼嗰啲，佢又揸翻架直升機，又係咁嘅肉酸，即係佢專登啲嘢咧做翻俾你睇。咁同埋最緊要咧。就係個導演竟然係狂野時速啊，韓國導演啊，即係係咪側邊練？係幫佢拍咗頭嗰個古仔，哇！淨佢係直情拍到狂野時速一樣嘅嗰啲嘢，係啊。 哦。 咁啊，所以嗰個要睇啊。 要揾翻嚟睇下先。 未做嘅，未做嘅。 我未做 㗎。未做嘅，但係個畫頭都好長㗎，我貼咗上群組㗎，大家可以揾翻。 追翻嚟。 係啊，神探猛龍啊，我有咁寫嘅。 哇！呢個細個。 你揾翻嚟睇下，嗰個睇，但係個新主角就冇乜點嘅，即係一個鬼佬咁咯，而家就。同埋佢最搞嘢就係佢個管家呢，即係佢其實住咗一個有錢佬屋企幫佢做secure 定唔知咩咁㗎嘛，平時所以點解佢有靚車揸？咁你記得以前呢係有個阿叔，即係有啲似秦沛咁嘅阿叔啦，就喺度做管家，養住兩隻獵犬㗎嘛，成日追佢㗎，放狗咬佢㗎，唔知定唔記唔得，一變咗女嘅新嗰個 女管家， 女仲要同佢有嘢。 唔同喎，嗰陣時阿神探馬龍咁有型，集唔同女都得㗎、 因為佢嗰時成屋好多女嘅，係佢唔緊要嘅個重點係，因為佢都係嘅，呢度都係好多女。咁嗰時啲人都話啦，其實孟波其實係抄佢㗎嘛。 哦， 其實個 base 係抄，係啊，就係麥林嘅，就係咩諗 PI 嚟。 又好風趣，好有型咁啊嘛， 係咯。唔係，主要係因為佢又係有呢個越戰。即係或者戰爭嘅背景啦，跟住佢班 friend 又係咁啦，係又係有啲 friend 咁喺度咁，其實係幾多位係你覺得其實係幾似嘅？ 嗯 即係當然佢唔係話抄到一模一樣啊，咁佢冇靚車嘅咁，咁總之有多女啊，又即係係咯，咁有啲槍好勁啊，咁其實嗰啲元素喺翻度嘅，佢哋就話其實嗱冇人承認過㗎咁，但係佢哋就話應該係其實嚟自神探猛龍，因為事實上都係之後嘅。孟波係之後先有。 係啊，北條斯嗰個年紀睇有睇呢套劇一啲。 哦，一定好正常。呢套嘢其實日本都好勁噶嘛，即係我講孟林都好勁嘅。佢嗰時啊出嗰個模型啊，嗰架車個模型就印翻阿湯沙嚟喺度。 喂， 喂，有佢 个 样喺度 卖多，有佢样喺度啊，几劲啊，大佬，咁当然啦，有旧嗰啲集即系睇得翻嘅，咁而家你睇就觉得好 old school 噶啦，一定，咁但系，即系你，但系你嗰时系好精彩嘅， 好有型嘅嗰阵时觉得， 而家啲人都唔中意睇呢啲猛男呢啲嘢噶啦， 自己睇下新嗰集系点样啦， 即系周身毛咁样系嘛，一周身汗咁样呢啲系嘛，臭男人咁嘅，反而而家啲人觉得系嘛，唔系小鲜肉嚟嘅，系咯，就咁啦，咁啊新嗰套做啊，真係要睇啊，而家就係純粹得個畫頭嘅啫，係啊。 好， 但係揾到嚟睇先。 咁多啦，呢一個 ，Banana Fish 係 啦， 就係咁上緊啦，即係睇你啱唔啱口味啦，我覺得係要 係啦。係啦，咁仲有冇邊套動畫咧？有冇啲仲有科幻嘅咧？快啲講埋啦。 有冇科幻？ 點解馬仔冇反應嘅馬仔？ 哦，冇咩意見啫。 神探馬龍冇睇嘅咩？哦， 係啊，冇啊。 我唔睇神探馬龍嘅馬仔，哦， 冇睇到係。 咁仲有冇啲有類似？應該有科幻嘅就好似冇乜啦，已經係。 係嘛？即係其他啲就係即係神怪啲或者奇怪啲嘅題材啦，係嘛？係 啦， 哦，你咁但係你頭先唔係話有提過話有玩遊戲嘅咩？咁嗰套如果真係打機嗰套， 玩遊戲。 咪打機嗰套冇睇啊？真係講翻 少女 打 街機， 未睇啊！ 即係以前嘅，佢講翻以前年代打街機嘅，有啲電視神童咁。 係啊，係啊，係啊。 嗰套叫高分少女啊。 系啊， 系啦，有睇咋？我未睇啊，真系 未睇， 因为啱啱先做就未有得。 最新抌出系点啊？得唔得？ 系啊，未睇啊，未睇啊。 我睇咗。 但唔系啊，新年唔系睇咁，快啲讲下系点啊？ 咁就 得唔得噶？ 佢第一集就讲个男主角遇到个女主角咁嘅啫。咁其实主要都系呢两个角色嘅啫。其实成套嘢 系哦吓哦 ，OK。咁有冇打有打机咧？打机 啦，系啦，有。咁佢講個男主角咧就勁廢嘅嚇，咁個女主角咧就乜都超勁嘅。咁初初個男主角咁又佢淨係佢覺得佢自己淨係識打機嘅啫，即係其實佢其他嘢都係廢啊嘛嚇。咁咧就無啦啦打下機咧，即係街機啊！佢哋係強調啊，係打街機。 咩年代嚟啊？你講下先。 年代係咪80年代嚟㗎？佢哋 可能 好 可能 九十嚟嘅。好似系90，唔系好似系90年代嚟， 即系嗰阵时打《雪辉塔二》啊，《雪辉塔二》啊， 系《雪辉塔》系， 系啊， 哦，明白。 咁系啊，咁个男主角喺度打得好劲咁啦，咁突然之间咧就有人挑机喎，咁然之后仲要好非常之劲咁就 K.O. 咗佢啦，系啊，咁个男主角就话：，到底呢个边个嚟咧？点解咁劲嘅？ 点解咧？佢睇唔到嘅咩？ 哦，因为街机系对头机嗰啲啊。 哦，坐对面嗰只。 系啊。 哦，坐喺度打嘅，即系唔系嗰啲企喺度射沙个板嗰啲。 唔系膊头机啊。 哦。因为嗰啲冇理由睇唔到隔篱个人噶，大佬。 我哋系香港啲人嘅。 系。唔，嗰啲机外国都系咁嘅。都系， 日本好似多数系对头， 唔系嘅，嗰啲系后来啲噶啦，以前都系咁嘅。 哦， 其实佢画出嚟咧，佢嗰个都系画嗰啲射沙板机嘅。 系， 画出嚟 系。 佢 系 嗰啲一台机嗰啲。 系啊，射沙板机啊嘛，系咯。咁但系佢呢度就系打嗰啲坐喺度嗰啲，系咪？ 嗯 ，OK。 系。咁啊，系啊，咁个男主角 见到系就系个女主角。 系啦，冇错。就係叫嗰個叫大野精啊，係啊，咁個女主角基本上其實唔出聲嘅，佢不能做乜都係啊唔出聲嘅，基本上係 即唔使揾聲優嘅嗰個角色，基本上 都差唔多嚇。咁但係咧 好得閒嘅嗰個聲優，基本上唔使配嚇， 可能係啊嚇，咁可能必要時都講一兩句嘢嘅嚇，但係唔係好多嘅， 即 係 定司令嘅對白就好啦， 即係或者。好多時候女主角可能車啊咁樣，即係嗰啲咧即係唔憤氣啊之類嗰啲咁嘅聲又有啲嘅嚇。 係 OK， 即係發少少聲音出嚟啦，唔係對白啦。 係。咁點咧？第一集跟佢哋有冇對抗嘅敵人㗎？其實係第一集。 哦，冇嘅，冇乜特別嘅，其實都係主要講呢兩個男女主角喺度互動咁嘅啫嚇。咁個男主角就唔係，同埋個女主角咧，其實冇人知佢打機咁勁嘅喺學校，係啊，咁 佢哋同學嚟嘅其實 係啊，咁個男主角仲要係特登咧走咗去咩隔離鎮嘅機鋪嗰度，因為佢驚會俾人捉啊，即係佢係學生走入去咁樣嚇， 咁但係唔知點解就撞到個女主角囉。咁、那個女、嗯那個女主角呢佢本身其實已經呢好勁呀佢其他嗰啲科目全部滿分呀嗰啲咁啦。咁原來佢打機都咁勁。即係勁個男主角佢講到自己好勁呀點知都係俾個女主角KO 嘅。 係咁點但係講啲乜嘢咁好睇在邊度 咁好睇在呢就係、是、其實佢呢會不斷咁樣去打唔同嘅機器即係佢當然揮塔係打最多嘅係呀。 即係佢唔係淨係打揮塔嘅即係佢有打第二啲嘢嘅。 係呀我見到好多其他街機呢睇畫頭呢好多街機都有出現㗎喎。 喔咁如果賣點樣呢度就過癮啲。 甚至乎連家庭遊戲機都有出現㗎。 即係如果你叫我成日對住兩個人我就覺得冇乜 point 㗎即係我想睇下佢打咩啦係囉。 吓，唔系，同埋佢讲好多咧，嗰阵时嗰啲招啊，即系点样样屈达啊，点样样军佬好踎喺度，之后佢可以出好多啲招嚟， 屈机嘢啦，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如果啲迷睇就会觉得有趣嘅呢啲啊。 佢冇讲 系 无影达啊， 有应该都有 冇讲嗰啲啊，有讲不 过佢嗰啲， 佢直接系讲呢啲啦， 主 要系嘛，主 要就系讲呢啲嘅，系啊系啊。 系啦，啲奥义啊嘛，所谓奥义就系、是、出术啊嘛，系咯，系咯。 即系香港调教到啲机古灵精怪嗰啲，我谂佢唔会讲嘅。 可能降龙台葵花宝典啊嘛， 未知有呢啲嘅，系啊系啊。 日本冇嘅， 嗰啲要整一个香港版先啦，嗰啲 系啊系啊， 应该冇嘅嗰啲。 阿龙阿 Ken 咧，一个升龙拳有七个波嗰啲。 呢啲要整一个香港版先啦。 日本版啲 嗰时，我哋嗰时讲话。阿咩军佬嗰啲漫天压力箍啊嘛，成画面都系 咯，咁但系呢个作品咧，曾经系俾人封杀咧，就因为话佢里边系真系用咗出挥洒啲嘢啊嘛。 系啊，被 Capcom 封杀咗啊，系初初话出出动画嗰阵时。 咁而家又得嘅，佢真系 用翻晒喎。倾点数咪得咯？ 倾点数啦，肯定系。 我又见到除咗。啲揮塔又有揮到揮啊！嗰啲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佢、 啊、 出得就一定係搞掂咗啲版權問題㗎啦，或者係大家有着數嘅，會用翻呢樣嘢收翻啲嘢嘅，你放心啦。 係、啊。哦，係啊，可能又出翻啲懷舊遊戲盒。 一定嘅，係 咯、啊。係啊 係。 啊 因為其實人哋就好 smart 嘅，唔會話係咁樣跟住告到你甩褲咁諗住點嘅，即係人哋會覺得喂，其實呢個有商機啊，點解唔可以合作咧？咁樣 係咯、啊，又係電視廣告啫嘛呢啲。 即係 Winona Ryder 去某名牌店偷完嘢之後咧，唔好拉佢喎嚇，啲人揾咗佢拍廣告啊，話哇佢中意我啲嘢，中意到要偷喎，咁係咪係 咧？呢啲公關咪勁咯， 係咯，即係其實人哋就會識得咁樣做嘅，唔會乜嘢都話唔得啊、唔準啊咩，咁你咪大家都食屎咯，冇意義嘅係嘛？即係都係諗下點樣，喂，大家都有可以做到一樣嘢啊！咁梗係諗下呢啲好啦。 雙贏局面係最好啦， 唔知雙㗎啦，我諗佢好多贏嘅，因為呢度有好多作品啊嘛，好多唔同嘅。 係啊，好多我喺畫頭都出咗好多。係 啊， 如果做作品裏面可能真係仲。 咁如果你呢套作品而帶得翻一啲舊 game 嘅一啲嘅即係嘅迷啊，一啲咁嘅產品啦、啊，即係個產品可以係好多嘢嘅，你就咁出翻部射殺板機嘅。一個玩具咁， 有啊 有 啊有啊， 俾公仔打。 我而家一路都 係咯，係咯，咁已經係一啲 game 嚟啦，即係唔好話真係要出翻隻 game 啦，係咯。 即係啲 情懷嘢， 係 咯， 你招人啊嗰啲咪 係咯，啲情懷嘢就最好揾㗎啦嘛。不呢啲情懷嘢香港唔知有冇啦。 嗯 嗯。都 OK 嘅，見到都多人買啊！嗰啲咩迷你紅白機都多人買。 即係有你日本出名啦，我知即係香港出就冇啦嘛。係啊， 係睇年份咯，我覺得我哋呢一代就得嘅，佢再過呢一代數就冇乜情懷 嘅。係啊，做埋我哋呢代生意就冇㗎啦，其實 應該。 嗯， 係啊， 都唔 機鋪都冇嚇，啲人都唔入機鋪啊。 機鋪佢唯入去搞機啊，機鋪。 香港連機鋪都冇乜咁 滯。唔關學生唔想入啦。 咁樣。咁、 嗯、啊，系啦，可以整翻套香港版嘅，香港打機又有另一套文化咁 啊。系啊，系啊，其實都可以啊。 唔同噶。 系，不過邊個 三供應埋喎？啲機鋪係 入係咩？唔係啊？點樣三供應埋？ 我時僆仔去機鋪，佢就有啲衫擺喺門口俾你換噶嘛。 係咩？ 啊，咁你唔係學生啦喎，可以啊。 係啊。 咪你笠咗落去咪唔係學生咯？你走嗰時擺翻低得咗 啊 件衫。 正喎呢啲。 上去嘅，哦， 係啊。 咁樣 唔幾好啊都。 咁其實搣靠箱都基本都簡單啫。 哦，你睇下你係嗰隻咩校章？如果你車死咗，啲係掹唔到噶嘛。 點樣車死咗咧？ 哦，個校章就縫咗個袋度，你搣唔到噶嘛。 係咩？我用膠紙黐佢喎嗰個。 唔係有啲直頭係印上去㗎，有啲校服係個校長係印咗喺。 哦，咁印就難啲，但係如果個袋度咧，我嗰時係成個黐落去嘅，你知唔知？ 系，即系个袋都系黐落去啊嘛。 受罪嗰啲可以。 系，成个黐落去嘅，你睇唔出噶。总之我一行出去我就搣咗佢噶啦，我白恤衫一件嚟嘅。系。因为要方便我做嘢，系。 系。 系。唔系做乜嘢嘅，即系你就算去任何地方都好啦，你冇啊校商会方便好多。唔系嗰啲地方学生唔准入啊，即系得嘅。即係嗰啲百貨公司嚟啫， 你去其他地方留年咧，嗰陣時都會俾人哋話。 唔係無謂俾人認得啫，主要係費事。唔係話做啲咩衰嘢唔關事，即係唔關事，係費事俾人唔係啲人好中意咧，知你邊間學校咧，有時攞嚟威脅你嘅。係。哦，你邊間學校噶嘛？咁你我邊間學校嘅白恤衫？你話我唔係校服咯，得你一支你一支白恤衫西褲嘅啫嘛，你話咩都得㗎。即係當然你會覺得嗰人校服咁，但係數，咪你又知我哋啲校服又唔係好跟校規㗎啦，係咪？雖然冇做到 Zozo 咁誇，但係你話嗰件校服又得，唔係又得嘅，係咪？ 嗯， 咪即係我哋都唔係著正常褲嘅，你明咩？即係佢哋都改曬㗎嘛，你知啊，係咯。係 啊。 係咯，件恤衫有係有雜嘅，跟住恤衫都唔係好正常嘅。咁其實你播去街衫都得㗎，係啊。其實你冇咗個校商咁樣。 爛鬼商場有啲鋪頭專係幫你做一啲 update 啱潮流嘅校服㗎嘛，嗰陣時 係。係即係未正整到成太郎咁誇㗎咋？整條鏈落去。咁就冇，但都唔係好正常㗎，所以你話咩衫都得㗎，所以掹掹咗咪唔係校服囉，咁就方便啲嘅，即係方便啲嘅，唔係做咩衰嘢呀，即係都係正常嘅嘢啫，不過費事呀，費事有啲咩即係影響啦，費事咩影響啦。 如果你話機鋪呢，後期反而好多兒童場出咗嚟一陣 係 哦，咁嗰啲厚啲啦，你講兒童場就即係話大人唔准入㗎嘛，調返轉㗎嘛。係係係。係囉，好搞笑㗎嘛，18歲以上唔准入㗎嘛，調返轉係。 嗯。 咁我唔知入面係玩咩㗎啦，咁其實可能都係打嗰啲機嘅啫，佢主要係可能唔想 入。即係唔想太多大人去騷擾佢哋。 係啦，即係大人同細路分開場咁啫，佢唔係話裏面啲機就變咗係打啲 BB 仔遊戲又唔係嘅。 其實都係我啲機去爭又冇嗰啲鹹嗰啲機。 系一咸机嘅咩？咩叫咸机？ 野球拳，野球拳。 系啊系啊系啊。 嗰啲 又或者啲 过 分血腥嗰啲啊。 因为你挥塔咧，咁挥塔都打到爆晒光嘅喎，有冇？ 有我啲 挥塔有啊， 冇问题嘅。 嗰啲都唔 系。如果好耐之前有嗰啲玩嗰啲整套，即系除咗野球拳或者麻雀之外咧，其实有嗰啲类似我啲玩嘅类似啲系啦，嗰啲咁样蜘蛛咁样。 天蚕变系咩嚟噶？ 咩话？咩嚟噶？ 是玩咩 㗎？佢有幅圖你拉嗰個一點呢， 行來行去就個畫面一 個。即係其實係個幅鹹相嚟嘅，好似 係。 係啦，你喺度拉個一隻嚟一路大咁喺度擴展就過版㗎嘛。 嗯。哦，咁嗰啲係另類啲啦，係啦，係啦。 係 啦。 咁你 打麻雀應該都冇嘅兒童像啊？ 唔係，其實我覺得嗰時佢係唔想擺啲有賭博成分嘅女就真唔關，我諗鹹唔鹹都係其次嚟嘅。佢主要係冇啲賭博成分遊戲，即係你可以唔鹹壓，但係咁佢唔會有啲打牌啊，或者有啲啤牌嗰啲，佢都冇嘅。 後屘有賽馬機啊，最後就 咁嗰唔係兒童場啦， 係我唔係。 即係你講成有啲真嘅嗰啲有個真㗎嘛，啲馬梗係唔係真啦，即係有個馬場咁啊。 有啲 馬 喺度撳下下巴。 都係有啲馬喺度喐㗎嘛，係咯，啲 係啊，開始喺度跑啊，就嗰度喐啊。 嗰啲好如果現代㗎，你講嗰啲以前邊有呢啲？ 以前有即係你騎住 只 馬 啊 嘛。 時代邊有呢啲？咁好啦，咁啊呢個係點啊？即係其實都係玩翻啲懷舊game 咁啦，就係佢 Turning Point 係咪？ 係 啊。第一集就主要係講男女主角點樣識啦，咁樣係咯。係 啊。咁同埋佢呢套係佢呢套咧係 3D 嘅啲人。 嚇！ 系啊系啊， 咁样， 但系 OK 嘅， 咁我真系冇咗兴趣喎，大佬。 唔系啊，唔系啊 ，OK 嘅，好打嘅，整得。哦。 唔系，因为咧佢个 render 得 OK。 因为佢本身啲公仔咧，其实系几我认为都几样衰啊嘛，嗰啲样，几衰嘅应该话。 个男主角样衰啲啫。 我觉得其他人都衰啊吓， 尤其是 都衰嘅，其實 咁但係 3D 整反而好啲啊。 係啊係啊係啊，你每個都冇 咁 即係夾啲， 冇咁衰。 唔係，同埋佢都整得好嘅，佢整得好嘅 ，OK 嘅。 哦，咁啊睇下啦，睇下啦。咁但係如果佢唔會比賽，唔會成日，佢唔係講呢啲嘢嘅。 暫時未有，但係佢之後有冇？ 唔 係 啊，電子神童嗰啲故事。哦，即係好生活化嘅啫。 嚇！ 佢已經係街霸二嘅話，咁即係冇再早啲一啲戰斧同埋。 冇啊！佢應該係九十年代。佢因為我見佢畫頭咧，佢哋玩嗰部遊戲機係 PC Engine 嚟嘅。 嗯。 咁應該都係後期啲㗎啦，已經係。 系咯，后期啲 咯。如果唔系都唔会用 PC Engine 咁奇怪啦，佢哋。 诶，对而家啲人嚟讲，呢啲已经好旧噶啦。唔通你仲要真系玩翻以前嗰啲，即系起晒格仔嗰啲，即系嗰啲。 即系士多后栏玩嗰啲系嘛？ 阿达利嗰啲啊，即系唔。 哦，即系两支棍仔打乒乓波嗰啲咩？ 系啦，咁啊，嗰啲怪兽嗰啲啊。唔会啊，嗰啲人都唔知道，不过嗰啲佢知道有啲乜嘢，但系佢冇兴趣嘅嗰啲系。 我啲卡士奥嗰啲咩过桥抽板嗰啲啊， 之类啊。 青蛙过河、啊。 你再旧啲要玩波子机噶啦吓。 系。 好，咁好，咁呢、這个除咗呢个项目，咁呢、這个呢、這个种游戏啊，仲有另一个系玩游戏嘅，但系嗰个仲变态。 系，嗰、那个就系叫做游戏三人队咯，系啊。咁、那個 嗰個我完全唔知佢玩啲乜嘢嘅喎，嗰個 係。哦，嗰、那個係玩啲小遊戲嘅，其實即係可能我如果香港嘅。 暫定堆下芝麻啲虛嗰啲。 係。 直情係嗰啲 咯。即係猜妹。 係啊。 係。 乜都有嘅，即係 乜都有。 即係換轉香港就可能又做猜皇帝啊，跳飛機啊，係咯，係啦，嗰啲嚟啦。咁你當係咁啦。佢所謂遊戲係真係遊戲咯，真係啲細路仔遊戲咯。 係。 咁 但係 咁咩三條女咁啊？即係早係咩遊戲部啊？定做咩啊？ 初就講佢哋咁係有兩個識㗎啦。初就咁，但係個主要都係由個女主角開始講嘅，就係個四眼嘅巨魚咁樣。咁佢就話佢細個嗰陣時咧，就成日同個家姐玩遊戲。咁但係個家姐其實玩完之後咧，就贏咗佢之後就會點佢去做嘢嘅。咁就搞到佢 做家務或者冇安排啦，所以佢唔想再玩啦。OK， 係啊， 咁佢新轉校嘅啫，係嘛？呢個係 啊， 係 啊，唔係佢唔係新轉校，係 哦，佢唔係新轉校， 係啊， 邊個新轉校咧？ 又今日就話嚟咗個鬼妹，咁就話新轉校過嚟嘅。 哦，個鬼妹真係新轉校，真係鬼妹嚟嘅。 係啊，係啊，個樣係鬼妹啦嚇。咁但係原來話佢唔識英文嘅其實。 唔系咁，但系重点喺边度咧？讲呢个冇意思啊！ 咁然之后，嗰、那个鬼妹咁同另一个双马尾嘅女仔啦，咁就喺度玩喺度嘈啦，咁搞到咧个女主角我话， 就我哋唔系好多时间剩翻，可唔可以快啲？ 好，咁冇嘅，咁主要都系个鬼妹就撩嗰、那个女主角四眼妹去玩啦，咁然之后就喺度吓玩互。這個賺鏡杯啦、啊、咁然之後咁、原來呢兩個都好勁嘅咁就同埋呢會玩到好顏藝呀嗰啲奸笑呀嗰啲出曬嚟嘅你自然覺得呢點解會好似啲畫風完全變曬咁樣黐線咁樣 即係狂賭之冤咁呀你知 勁過啊我覺得勁過係 勁過係好咁點 咁啊咁啊，之後就開始認識咗啦。咁、那個女，嗰、那個四眼妹嗰啲英文就好渣嘅，即係除咗英文之外，其他好勁嘅。咁就諗住呢個嚇， 就諗住叫個鬼妹教佢啦。嚇，點知原來鬼妹呃佢啊，佢唔識英文嘅。O、okay? K， 快啲講，快啲講啊！兩句講完嘢唔好用十句。O、okay? K， 快啲，冇時間。 係。咁然之後就呢三個人咁就開始喺度玩埋曬其他嗰啲無聊嚇、啊、搞鬼遊戲咁樣咁啦嚇。咁、啊、但係就好歡樂嘅成套嘢。啊，同埋都几黐线嘅吓，玩到咁啊，中意睇呢类型嘅，咁呢套冇走鸡啊。 即系佢主要都系搞笑嘅呢套嘢。 系啦，主要玩啲搞笑黐线嘢咁样嘅吓，但系咧佢拍得好好嘅，你唔会觉得闷嘅。 哦， 系啊。 哦。 哦。都系廿几分钟一集嗰啲嚟嘅。 系。 哦，明白。 啊，咁就呢套吓，中意睇就睇啦吓。 好嘅，好啦， 咁我要開始介紹啲咧真實啲嘅古仔噶啦喎，係嘛？即係嗰啲，但係即係話唔科幻冇，唔科幻唔奇幻，但係好好睇嘅。係。 仲係咪真人真事？係咪真正歷？ 咁又唔係，咁又唔係嘅，唔係真正歷。 都係作落去嘅，但係。 即係佢導讚咗啲主角啦，但係裏邊有啲人物係歷史人物嚟嘅。 O K。 好。 咁係咩嚟嘅？古裝嘅，係啦。咁大家睇中國古裝啊，武俠啊睇得多啊，係咯。咁日本动画古装都好多，剑心嗰啲咪系咯，咁就唔系，其实嗰啲夸张噶嘛，你睇嗰啲，佢一系一个历史剧咁样嘅，但系即系佢冇武怪武功嘅，即系唔算好怪啦，吓嗰啲所谓易经嘅，系咪即系叫做剑法系嘛？咁 当佢哋有啲剑法啦，其实又唔系 佢冇佢冇怪嘅，佢唔系话咩天上龙闪，唔系呢啲嚟嘅吓，唔系正常嘅吓，佢吓咁系啦，咁啊做乜嘅咧？咁啊叫做叫咩啊？元构咩合？ 合戰機， 元構合戰機啊， 系啦，咁啊前面有個英文字嘅喎， 嚇， 前邊個英文字啊， 系啦， 我睇唔到喎，前面個英文字係咩嚟噶，我唔知喎， 有啊，我咪俾咗條 link 你，有解釋㗎 ，and go 唔知乜鬼啊，唔識讀啊， 唔識讀喎，個咩 and go 咩毛咁樣咯， 嚇，即係 and go miss 咁啦嚇，或者其實佢都係法文嚟嘅 ，and go， 係咯，嗱咁樣嚇。即係總之係其實係法文嚟嘅，點解咧呢、這個字係、 啊、 其實係就係呢個字大家最熟悉，唔係歷史啊，其實係洛查丹馬斯嘅預言啊嘛。咁裏邊佢就話呢個1999年7月就會有呢個恐怖大王降臨啊嚇。咁呢個喺以往嘅， 即係嗰時我哋睇漫畫嗰個咩神秘調查班成日都講嗰個。 神秘調查班就一定有講啊，但係其實所有嘅科幻故事咧，幾乎都有提及呢樣嘢嘅。咁包括超時空要塞嚇。啊超水彩自己咪就係1999年跌落一嚿嘢嚟咯， 係 係啦，咁千年女王啦，即係1999年佢又變咗9月9日零時九分九秒，咁但係其實都係呢樣嘢。咁其實當年咧係未到1999年之前咧，其實有大量嘅科幻作品，即係外國都係噶，都會好中意玩呢個1999年其實世界末日呢個末日預言啊嘛，係咁好出名嘅。咁裏邊就話呢個恐怖大王降臨，其實佢實質個原個字就係呢個字嚟嘅。就係呢個咩 Engomus 呢個字嚟嘅，咁其實呢個字係點嚟嘅呢、 哦、 原來就係嚟自即係歷史上一個字嚟嘅，就係、形容當時嘅元朝嘅蒙古大軍啊。 嗯， 係啊，即係原來恐怖大王個字根係嚟自呢度嘅。咁所以呢度咧， 蒙古王朝就係嗰個恐怖大王啊。 即係蒙古大軍咯，係啊。咁佢就係咁樣嚟啊呢個字，咁佢就攞咗嚟咧做呢套戲個，即係呢度今次呢套嘢其實個真正個名係用呢個字。咁當然後面有嗰個原構咩合戰記嗰個字啦，係咁就係解釋翻先。第一，咁佢講咩？咁當然就係講蒙古大軍啦。咁就係話當時元朝咧係想侵略日本。咁根據呢馬可·勃羅嘅記載，當年嘅原因係佢哋唔知點解咧，傳說話日本係有黃金嘅，即係總之講到嗰度好好嘅，即係要一定要攻落嚟咁啦。即係其實都係呢啲誤傳嚟嘅，日本點會有？即係點會周圍係金山咧？即係冇可能啦，係咪？即係就算你去到金山都冇金山啦，結果即係意思新聞事，全部都係講嘅啫。係呢個世界邊有金山嘅？嚇，朱古力就有嚇，咁啊，金沙朱古力就有嚇，咁啊都係只朱古力嚟嘅，冇金嘅，張紙係金色嘅。咁啊，其實呢啲都係一個美麗嘅傳說，就即係佢哋唔知點解啊，以為真啊，走去打佢哋。咁啊話我哋當時咧就其實第一個要攻嘅就係呢個對馬島啊。就喺博多即係嗰邊即係對出，咁呢個就係叫做係所謂日本即係最當時係最即係最邊嗰個防衛。咁呢個 佢接近高麗啊，佢哋嘅解釋。 冇錯，冇錯，所以嗰邊攻嘅就係、是、其實嗰個咪就係嗰個對馬海峽咧，我唔知係咪。係 啊係啊，應該係嗰個位，因為好近朝鮮啦，即係可能而家叫做 係。係啦係啦係啦咁就話咧，其實有兩次啦，已經有試過兩次，咁呢次應該好似係第二次嚟咁啊。就話佢做咩嘅呢？咁呢個古仔佢初頭唔知佢做咩嘅喎。你見到你有一班人呢，就俾人當係反咁呢，就喺只船度壓緊另一個地方。咁就話呢班人其實原來俾人流放呢去呢個對馬島嘅。咁就裏面呢咩人都有，海盜咩反正總之都全部十我不赦㗎啦，講到。咁就好奇怪呢，裏面有一個男主角呢，佢話佢其實係冇事嚟喎。咁冇事點會無端端俾人當反呢？佢仲要係冇事，唔係普通嗰啲，即係淨係叫瑜伽人，其實係 係即係將軍成佢嗰個 手下嗰啲頭馬咁滯㗎。 冇錯啦，即係將軍旗下直屬嘅武士喎，咁就哇咁好勁啦，係咪？咁點解會咁？咁當然佢有個歷史，大家查翻就話當時佢哋發生過一啲即係裏邊嘅內鬥啊，有啲唔同派系嘅內鬥，咁佢衰咗咁啦，即係你當而家和珅你咁啦，你當咁啦嚇。咁總之就衰咗，咪變咗加下頭咯。咁佢都俾人抌埋去嗰度，咁一齊運走。咁船上面咧竟然有啲係佢本來係啲仇人嚟嘅，即係裏邊有一個咧大隻佬，咁就話佢係一個海盜咁樣，咁就話以前都捉過佢，咁但係佢話但係我唔記得咗你係邊個，我日日捉咁多人，我唔記得，佢咁講咧，咁但係其實實質呢度你肯定佢後來就成為佢最強大嘅同伴嘅，你放心嚇，你睇得出嘅，初頭就講到佢就好似唔妥咁，但係唔係嘅，好明顯唔係嘅。咁嗰個應該樣好惡嘅，但係你睇嚟原來佢都係幫佢哋㗎，即係唔係啲咩壞人。咁反而呢一開始呢佢哋已經係大浪㗎，咁有啲人就話叫佢喂放咗我哋啦，我咁會死，即係叫佢解開嗰啲手扣。咁結果嗰啲佢都有官差㗎嘛，咁結果就好心就解開咗啲人，點知嗰班人呢真係都係衰人嚟，佢跟住咪殺曬啲官差。咁諗住都唔夠，仲要掟咗啲人落船啊，其他人。咁當然咁就唔得啦，咁佢哋就反擊，咁結果個主角就打低曬佢哋一個人嚇，咁因為佢始終係講到佢好強嘅嚇，好強嘅，佢有啲唔知咩易經流咁嘅咩刀法定咩唔知咩咧，即係但係佢又唔係佢表現出嚟就冇乜點嘅，你當好似啲日本武俠片嘅啫，即係刀 劍 唔 係 怪嘅，係冇天長龍閃正常嘅啫嚇，即係佢係一種武術咁啦，你當嚇咁啊話好犀利啊，咁既然你做得即係將軍直屬嘅係咪？咁一定有翻咁上下，咁你呢啲普通人嚟嘅啫嘛，即係啲所謂壞人都係嗰種人，唔識武功嘅其實，即係惡人嚟嘅啫，冇武功嘅，咁對佢嚟講好易，冇嘅，嗰班力都唔大嘅，只不過其他人綁住佢哋，俾人解咗，佢咪喺度打打打打，係啦，海盜嗰個就勁好多，係啦，咁嗰個就直情自己鬆綁嘅，但係都砰咁樣， 係啊 ，rock 嗰種 型㗎 啦，已經 係，係啊 ，rock 嚟啊，淨係，跟住佢話。又要起帆，佢成支嘢插落去咁樣，佢都唔係人嗰嚟，最超常， 好豪氣嘅， 最超常係佢嘅，已經佢相對冇咁現實嘅，佢嗰個角色就好誇張。 其實有好多樣板角色嘅，即係有啲就有啲計謀啊， 係啦，冇錯啦， 有 個阿伯係啦，有個阿伯就識好多嘢嘅，因為佢話佢以前係商人啊。咁其實好得意嘅，咁所以佢就呢班人呢就話我哋唔使講咁多，我哋第一件事就要由流走條命去到個對馬島先講啊。 上咗岸先，唔好咩都唔 講。結果佢開頭就過咗呢一段之後呢，竟然有個公主咁嘅人嚟接佢哋，仲話啊大家辛苦就食餐飯先，咁點解呢？佢原來呢跟住佢哋就要擁佢哋去死，即係打仗，就話嚟緊會同啲援軍呀就要開戰。咁你話嘩同援軍開戰，咁我哋同死硬有咩分別？咁你話唔想。咁結果後尾就真係有啲人打到嚟，就未係援軍嚟嘅，即係未係嗰啲大隊嚟嘅，有個蒙面嘅一個，咁知咩嚟嘅喎，好怪喎，你仲覺得佢又唔知隻眼色發光咁犀利喎，佢嗰面就係著嗰個燈。 你當係啲神秘角色啦，可能係發光，可能係表現手法嚟嘅啫。其實 當然係啦，咁就話原來佢都係用易經流嘅劍法嘅喎。咁後屘又除低個面具，原來即係又係好靚仔㗎，你肯定呢啲係蒙得。 咁靚仔馬衫， 馬衫又係你估都估到啊，大佬啊，梗係咁。咁啊，同個真係唔知咩人嚟喎？點解咧？咁即係話佢都唔係即係唔係蒙古人啦？如果咁講係咪？咁佢都係咩人嚟？都唔知係啊，即係佢都如果識呢啲劍法，佢咩人嚟咯？咁佢冇講。咁啊，總之叫對過一戰啦嚇。咁所以後屘咧就公主嗰、那個即係嗰度嗰個公主啦，就係咁啊。死晒㗎喇，佢收唔到佢下面嗰班后 家臣，佢啲家臣都保护唔到佢，就全靠呢班乌合之众救咗佢嘅啫。其实 呢班乌合之众其实就因为自己逃走啊，所以先至反而係係啦，就搞咗啲事出嚟啦。总之就反而就后尾佢哋就真係同嗰个公主就连成一线啦。咁即係要以后就要即係要面对呢个援军嘅真係嘅，佢哋叫做係第一线防线啦，即係日本嘅第一防线。咁如果你喺日本人嚟睇，佢哋真係是好勁啦，即係係守住日本靠佢哋。 戰狼三八嗰啲啊，直頭係。 係啦，咁當然喺歷史上你知佢哋已經死曬嘅。 係。係啊，我睇翻都係真係慘敗 嘅 喎。 係死曬嘅，咁所以你睇呢個古仔，你冇錯，你預咗佢哋係會死曬，即係全部死曬。咁到底呢個古仔係點啊？唔知有未睇過個。 但係好睇喎，我覺得成集 好睇， 第一集好 好 睇喎。 真 係 好睇， 好好喎，佢 做。嗱，你可能咁聽我講都覺得冇咩好睇，你直情要睇到靠，真係好好睇，係。 但係我睇嗰陣時咧，唔知點解我感覺佢有啲似高達鐵血之孤兒喎，唔知點解。 都有啲， 啊，即係又係一個 黑社會， 黑社會啊！ 你感覺上係似啊， 係咩、無人義之戰啊？ 啊，我覺得係似嗰種套路嘅，其實佢係。 你可以， 但佢拍得好過《跳孤兒》嘅，我覺得佢係。 嗯。 哦，唔交嘅呢套嘢嚇。 啊，好好喎、啊，即係個好結實㗎，成個故事係。 嗱啲咁 我中意嗰種畫工啊，我同埋 嗱咁呢一種咧，又未至於係完全真實得曬，但係咧佢係比較真實嘅，係個故事比較真實嘅，係咁啊，真係似啲即係行啲現實啲嗰種武俠故事啊，係啊，咁好好睇嘅，好好睇嘅，咁要同呢套相比咧，我諗就係要好多年前有一套叫做係咪叫《王者天下》咧，叫即係其實佢原裝就叫做《Kingdom》。 戰國七雄嗰 個戰國係啊，叫 Kingdom， 咁成可能成日以為一聽以為係三國或者即係 Three Kingdom， 但唔係嘅，佢講戰國時代嘅。咁、當然都係導彈嘅啫，我相信係導彈啦，應該都係作嘅。 唔 係 喎， 係 咩資料？男主角係真有 男主角真有其人㗎？哦，咁 嘅、啊，即係嗰、那個叫做阿信係嘛？好似 係哦，係真有其人嘅。哦，係 啊係啊，真係有呢個人，只不過。梗係用咗佢個名啫，但係 啲嘢 改曬啦。 啲故事就錯嘅 ，OK， 係 ，OK， 係，即係和珅實在冇咁勁嘅，係嘛？係，即係用咗個人名 ，OK， 係。係 啦， 係 啦， 係 啦。 係。哦，係啊，咁嗰套咧，亦都係嘅，係即係比較係從現實咁去講一啲即係即係佢似軍事咯，似古代軍事嘅故事咯，係咯。咁 嗰套都好睇嘅喎。 好睇㗎，嗰套作畫仲 好 靚添。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推薦翻俾大家嚇，即係新就有呢套原購合戰記嘅，舊有王者天下，咁大家可以 好似有兩季嘅，我如果睇翻就好似佢 係 有， 係啊， 咁都 OK 㗎，其實好睇㗎，因為佢係講秦始皇，即係點樣能夠喺呂不韋手上逃出嚟，跟住就真正仲打低埋佢個皇帝，真正坐上去真係王者嗰個故事㗎嘛，其實佢係，咁所以係好傳奇㗎、那個故事佢係， 係啊。咁但係呢個男主角實質係咩人呢？ 其實係佢身邊個一個武士嚟嘅啫，即係身邊嘅一個嘅將軍手下咁樣啦。 咁但係佢係好似由細路仔咁開始講起嘅，我記得如果唔 記錯。其實比較奇怪嘅，開頭就講個男主角阿信，佢有個結拜兄弟咁上緊，叫做阿飄嘅係。 係啊係啊係啊！ 佢哋一隊咁喺度練劍啊，但係大過咗咧，就一定要做大將軍，要效力國家咁樣嘅。 嗯。 但係收尾咧就俾一個高官啊，睇中咗嗰個阿飄啊，即係另一個啊。 係。 咁話因為咧，點解會睇中佢咧？因為佢鐵秦同秦始皇係一樣樣啊。 哦。就 利用 佢 嚟做警務者，就帶走嗰、那個真正嘅秦始皇出嚟逃避呢個老細咁但係喺嗰件事嗰陣時咧，嗰、那個阿飄其實已經死咗㗎啦，即係已經被追殺殺死咗、啊，一開第一集已經死咗㗎啦，其實係。 哦。咁即係話後來嗰個其實係秦始皇嚟嘅。 是啦，后面那个其实是秦始皇来的。 哦，原来是这样。 即是调转了身份的其实。 哦。 但是那个飘其实在个故事里面讲他是很厉害的，即是文人单武的，比那个信更加厉害的。 嗯。 即是很机智，你觉得他才是男主角的其实是。 哦。咁但是又开了男主角已经。 第一集已经死了。 嗯。咁但係個秦始皇叻唔叻嘅咧？咁實質係秦始皇有叻唔叻？ 都叻㗎， 都叻嘅， 都係都成嘅、哦。但係就冇阿飄咁叻嘅。 咁個男主角冇即係真正個男主角冇發現嗰個其實唔係佢個 friend 嚟嘅咩？ 知嘅，因為佢個 friend 係個 friend 第一集已經死喺佢面前。 哦，喺面前死嘅。 你要完成佢呢一個呢一、 這 個。 O、okay, K， 即係個男主角根本就知嗰係秦始皇，即係未做秦始皇啦，即係嗰時未係秦始皇啦。 未做好似已經做咗秦始皇，但係就即係做咗皇帝就未曾統一 實。哦已經是皇帝嚟噶，哦， 已經是皇帝嚟噶啦，即係佢好細個做皇帝噶嘛，秦始皇，但係快女嚟嘅啫嘛，只不過係，係啦， 咁但係秦始皇唔係呂不韋個仔嚟嘅咩？佢都 唔 係嘅， 唔係佢呢度就講佢係 唔 係 嘅， 佢個仔真係呂不韋利用佢。 哦，即係呢度就冇話佢原來其實佢個仔冇咁講嘅。 我唔記得咗，因為都好多年前啦，我睇漫畫。 即最尾冇出現 I am your father 呢個一幕嘅。 應該冇嘅，因為呢度呂不韋係完全奸角嚟。 哦，奸角嚟 ，OK， 好。 係啦，係啦，係啦。咁、那個劇力其實都好好㗎，其實呢、這個。 哦，好啊，好犀利嘅，好犀利嘅，即如果你冇睇過咧，你唔會明嘅，係啊，即係呢啲古仔好普通啫，咁但係佢個處理咧，同你一貫嗰啲中國人拍嗰啲武俠片，其實唔係好同嘅。 同埋你估唔到，你開頭睇第一話嗰陣時候，你會覺得 啊，呢、這個梗係雙雄片，即係大唐雙龍。 係啊係啊係啊，你以為係係啊？ 飄一齊。 係咯、啊。 咁原來個主角第一集已經死咗㗎咯喎。 嗯，真係好特別啊！你冇諗 到一個咁叻嘅人。即係差唔多係男主角位㗎啦，已經係，但係竟然第一集死鬼咗。 即係其實咧， 睇嗰陣時睇安達充喺 touch 嗰陣時，點解和也會第一集就死鬼咗咧？即係你會覺得好奇怪啊，其實 係係係。 即係一樣咯，其實 係。即係佢呢度咧，表達到一種，即係佢呢種故事啊，呢兩套咧，表達咗一種即係嗰種古代嗰陣咧，嗰種即係你唔知你下一秒鐘就冇命啊，呢種咁嘅感覺出嚟。 佢日本人拍仲拍得好過而家嗰啲大陸大 古裝劇，好好多，好好多。 你估唔到日本人可以拍得好過而家嗰啲古裝劇喎？ 係啊，所以大家如果嗱，你真係中意武俠咩？咁你又睇下人哋點處理。但點解要介紹俾大家就係咁解？即係而家大家成日陶醉嗰種武俠咧，係好誇張啊！即嗱，即一係就打到飛天啦，即一係咧就嗰啲人永遠係身光頸靚，係好似。好似平時係開緊冷氣咁爽嘅，咁唔會㗎嘛。其實呢古代係乜嘢都缺乏，咩都唔夠嘅。你就算做皇帝嘅，你冇嚟過。係啊，你做皇帝嘅都唔係你而家諗咁馬俊偉咁啦，即係咪搞錯啊，大佬？ 即係你睇權力遊戲嗰啲就差唔多係咁嘅款啦，即係好窩嘅。其實 係好窩嘅，係啊，即係其實隨時你下一秒鐘仲有冇命啊？即個危險其實係好，即係喺你身邊啊！呢種感覺佢做咗出嚟嘅。 危險過平民啊！佢哋其實係， 係啊，即係嗰種，即係你唔會估到個劇情啊！真係好睇嘅，真係好睇，係同埋嗰種壓迫感啊，同埋佢點樣成就大業啊！嗰種哇，你真係嗰啲鬥你真係勁嚇，係即係可能我哋而家睇和珅都已經覺得係即係相對好啲啦已經。 哦，佢呢個王者天下仲 哦仲勁啊，係啊，仲勁好多。但係當然你以香港拍咁，我和珅我都覺得算劇本唔錯㗎啦，係啦。是你冇辦法，係我覺得即係相比啫，已經算係咁，係咪？即係佢起碼係冇唔交，同埋唔係同你講倫理嘅，冇倫理嘅，係即係你老婆都可以係害你嗰個嚟嘅嚇，係你個仔都可以毒死你嘅嚇，就呢啲嘅嚇，咪毒死你都唔奇喎。跟住仲要係話個老豆，我終於放心將個江山交俾你，因為你做得出啊，夠狠。哇！呢啲咩故仔？咁即係我覺得呢啲咪放低咗嗰啲交嘢。咁就呢，即係你話咁已經好勁。咁如果你再睇下呢啲日本嘅。呢啲作品哇，仲勁！ 因為其實個動畫版我係近期先睇翻嘅咋。 哦，你講王者天下， 之前我係睇漫畫嘅，因為之前我睇。 哦，你睇過漫畫嘅王者天下？哦。 嚇！因為講我好耐之前㗎啦，睇漫畫嗰陣時。近期因為阿 Netflix 咧係有動畫版擺。 哦，係咪啊？ 咁我先睇翻頭嗰兩三集啊，就係。 哦 ，OK。 咁咯。 哦，呢套要睇到 好睇喎，我覺得。好睇。睇嗰個漫畫喎，直頭佢拍得，我覺得心大過啊！雖然都係幾年前咁，但我覺得都好。 其實咧，其實唔係中國人冇呢啲嘅，其實佢有啲似鄭文嗰啲啊。佢而家呢啲日本啲就咪有啲似鄭文，冇錯，就係有啲咁嘅 feel 嘅，好正嘅就係、是、所以點解鄭文喺日本都咁出名嘅？點解啊？其實又或者會唔會佢哋受咗鄭文影響都有機會啊？咁所以個 feel 係似嗰只嘅，你係覺得哇好即英雄氣概都係咧，係有一種。唔同嘅，同你以往睇武俠嗰種係唔係嗰樣嘢嚟嘅？即係唔係好嘆嘅，即係做大俠啊，咩好飄逸啊，冇啲咁嘅事，即係唔幻想嘅件事。其實你覺得哇，即係你俾可能你唔好想生活喺嗰個時代嘅。講真啊，係啊，你會好 happy 除咧，你而家係有冷氣嘅，同埋你而家係一個安全嘅地方嘅。係，你覺得嗰度係隨時冇命啊？你作為一個普通人， 即係你而家住劏房啊，肯定嘆過嗰陣時嘅 喎。我嘆過，秦始皇冇你咁嘆嘅啫。 系 ，你望下嗰时影翻出嚟嗰啲清朝咧，嗰班贵妃 ，Oh shit！ 嗰啲后宫三千啊， 哦， 嗰啲一样嘅啫，其实 唔系即系阿系嘛阿唐伯虎系，系 啊，零零八都有后宫三千，即系阿张达明嗰集啊嘛， 系咯，别人说我太疯癫咯，我说他们看不穿咁，原来就系咁啦，啊，终于明晒，系啊，唔怪得啲皇帝真系要去微服出巡啊，下江南啦，系咯。俾你都係咁，咁正嘅大佬個皇宮入邊嗰班女，係啊，因為佢啲全部係政治婚姻嚟噶嘛，係咯，係啊，咁大家有冇真係切身諗過咧？係嘛，即係對歷史嘅一場夢嚟嘅啫。而家大家對所謂古裝咧係一場夢嚟嘅，即係佢哋好陶醉喺嗰種中國古裝，嗰啲全部係假嘅，係啊， 好虛嘅，係啊。咁點解人哋反而會重現到一啲比較真實嘅一面 咧？日本動畫仲掌握到嗰種元素喺度，咁你要學 下。係啊，哦，咁當然係啦，因為都禮失求書嘢啦嘛，係咪？你你想揾翻啲即係啲係好多古籍都冇㗎啦，中國。 人哋 兩 劇 本寫 得硬淨過你啊，大 佬。硬好多，係咯，硬好多。係啊，咁所以呢套我成日介紹俾大家，雖然呢個係一個大家唔未必太了解同熟悉嘅一段日本嘅歷史啊，係啦，咁但係都。你唔好理个古仔啦，即系唔想理个历史背景啦，即系你睇翻呢度本身度卡通就够噶啦。我已经唔系咁个佢里边啲 detail 系作嘅啫，呢班人都系冇嘅，即系大部分系倒赞出嚟。咁当然佢里边有可能一两个系历史人物嘅，咁但系就唔系呢班主角嚟嘅，应该吓。咁主角应该全部系作嘅，一班你当一班乌合之众咁，但系佢竟然要即系要死守呢个岛咁。 即係又係插當救治嗰種嘢啦， 唔係即係佢慘烈嘅地方就係佢哋俾人當係即係犧牲都冇所謂嘅人啊嘛，即係其實佢冇俾當冇被當成英雄噶， 嗯， 係啲爛頭卒嚟嘅啫，係啊，係咯，即係一班咁英雄嘅人，竟然其實佢日本人當時都當你係即係覺得佢啲命賤，所以派去嗰度啊嘛。 系嗰啲死囚啊， 係死囚嚟噶，係其實係死囚嚟噶，即係佢哋話如果唔係你一早已經殺咗頭啊。 系， 系啊，即系佢好似讲到咧，俾佢嚟呢度死系一种光荣咁嘅，吓咁即系，即系原来死你死硬噶啦，你睇点死嘅啫吓。 嗯， 吓咁呢种精神，你大家今日可唔可以理解咧？系咯，即系，系咯，咁啊，打开睇下呢套，即系推荐翻俾大家，系啦， 系， 系啦，呢套马仔有冇望过呢套？ 嗯，未啊， 未睇 ，OK， 好，唔紧要，嗱呢度可以睇下，值得睇下，吓，所以虽然唔科幻，系，但系好好睇嘅。 畫面都好睇啊！啲作畫都 好睇啊！即其實今季嚟講，呢套其實有啲名噶，即新翻嚟講， 係 係㗎，有啲名啊！呢套係咁，大家要留意一下， 留意翻係啦。